好啦，不如讲下有另一套戏啦，咁啊叫做乜鬼呢 ？Escape Plan 嘅第二咁。 我哋叫做《逃亡大计二》。 香港叫《逃亡大计》，佢好多译名嘅，系啦。 系，冇错，香港系咁译，或者叫咩钢铁坟墓啊嘛。 系啦，都系嘅。咁但系其实佢唔系得《逃亡大计二》，佢后面有个十批图喎，叫咩？ 香港就冇，嗰、那个英文就。 都冇咗嘅。 香港冇咗嘅，系啊。 系啊，系啊。 英文系 He is bad 啊嘛，系嘛 ？He is bad， 跟住 Escape Plan、 啊。唔係，所以 plan 二跟住有個字嘅。 我有個字啊，係喎，希咩 H A D E S 咩哈迪斯啊， 哈 迪 斯啊，哈迪， 係啊， 哦，就係嗰個監獄， 就係嗰個監獄個名。 其實即係地獄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佢有冇譯呢個字冇嘅，佢就冇逃亡。 我哋冇，係啊，台灣都冇，台灣就鋼鐵墳墓二啫，係 逃亡大計二香港叫做。係 啊，我哋就逃亡大計。 咁呢一套咧，咁大家哇諗住即係阿諾舒華辛力加，你哋上啦，阿諾舒華加就。就連 Terminator 都好似暫時開鏡都未見到， 退咗休啦。 就唔係咁，佢話會演 到佢老母啊嘛，見佢老母見到佢啫。 係就 John Connor 老母啫，佢老母啊大鑊啦。John Connor 老母即係 John Connor， 即係 Linda Hamilton 就 Linda Hamilton 就有份演出，咁我哋就仲話佢成個羅蘭咁樣係啦， 星羅蘭。 香港嗰個羅蘭啊，講緊係啦，真係嗰個羅蘭，平時嗰個髮型戴翻副超真係姓羅蘭咁嘅造型啊。咁竟然有翻佢，咁但係阿羅舒華辛力加就反而就未見咁樣，但係佢又話咗都會演出。咁啊，據透露咧，佢就抄翻我哋橋啦，又我哋上次就話啦，就話 Terminator 要拍咧 原型人物原型係咪？ 即係完美解釋到點解阿羅舒華辛力加係一個白咧，你就不能夠話個 Terminator 會老。咁佢夾硬就話佢啲身體組織都會老咁啊，即係多餘啦，咪即係因為佢可以 regenerate 㗎嘛，咁你唔係真人嚟㗎嘛，咁你點會老啊？攞嚟講嘅係咪？咁佢開缸浴缸整泡血水都可以冇肉都整得出嚟咯，咁點會係會老咧？係嘛？咁啊 ，anyway， 咁啊，即係我講嗰時電視版啊，佢係咁㗎嘛，有一個單棚骨嘅 T800 佢攞個 formula 開咗啲血水咁嘅嘢喺個浴缸度，佢浸完可以生翻啲肉出嚟嘅。咁當然嗰個非常荒誕啦，嗰個係咁你係咁，但係 anyway 咁但係即係話Terminator 我唔知道點啊，咁但係即係你話佢啲身體組織會老變阿伯就唔係一個好好嘅解釋，同埋最緊要就係唔係你解唔解到，係觀眾唔想睇一個會老嘅 Terminator 嘛。咁其實我哋嗰時就講咗啦，最好嘅解釋就係話其實佢唔係 Terminator 嘛，佢係相當於原型嘅真人啊嘛。即其實 Terminator 呢個樣咧，係基於反抗軍又好，即係人一個好緊要嘅人物嘅樣做嘅。咁所以點解佢哋見到佢唔會即係懷疑或者覺得有反感咧？就可能佢其實係有呢個人嘅，其實咁啊嘛。咁嗰時我一早講咗啦。咁但其實都唔係嘅，原來 Terminator 三嗰陣喺佢個DVD 啊，即係攞翻啲 deleted scenes， 原來佢嗰時係已經拍咗呢樣嘢嘅。咁嗰個叫阿 Candy 啊嘛，佢就係男人老狗叫 Candy 喎。 系 ，OK， 系啊，真系食糖个 candy 喎，唔系同音喎，真系糖个 candy 喎， 系， 唔系糖妹 K 字头啊，真系 C 字头，咁佢摆明系搞笑嘅，佢讲嘢佢就唔系阿罗苏文西加声，系搞笑声，揾咗第二条友配音，咁而且佢就原来咧就将一个 A 准，那个 A 准就唔似阿罗苏文西，但系佢把声系阿罗苏文西加嘅，咁佢就原来将个 A 准把声就加埋呢一个军佬，就整咗 T800做原型，咁佢嗰个变咗系搞笑嘅。最好笑明明嗰套戲都未至於係咁搞笑，嗰套突然間有一段戲搞笑，所以就 cut 走咗啦。咁原來當時都已經有創造過呢、這個叫阿 Candy 嘅呢個人物出嚟嘅。 Okay. Candy 啫，小甜甜啊嘛，應該譯咗係咪？ 但係你外國人唔係 Candy 解妓女咩？係嘛？ 啊？ 通常 Candy 解妓女。 咁你點解都得嘅？Candy Candy 啊嘛，小甜甜係。係。 咁樣。 係嘛？小甜甜咯，我哋叫嚇。姓龚叫余心啊嘛，佢中文名啊，咁啊唔知佢啦，系咁系咪今次 Terminator 会出翻去再次飾演啊 Candy？ 今次系即系真系认真咁出现啦，系咪？我唔知道。咁其实佢哋据你透露啦，今次嘅故事系讲阿罗苏华辛力加系人类嚟噶嘛，即系就系原型个热身人啊嘛。咁佢可能唔會用翻 Candy 呢個人物咁搞笑嘅，即係佢自己再作啦，我懷疑。咁但係今次最正就係佢有翻阿 Dean Hamilton 嘅，咁並唔係好似佢之前嗰啲版本咁話佢死咗嘅。咁而家其實你當咧，之前嗰啲版本係冇發生過嘅，佢係直接續翻咧 T2 嘅。係啦，咁即係話 T2 之後其實冇 T3 冇發生過跟住嗰啲嘢，佢呢度先係續落去，佢咁講 ，OK。咁好啲咁但係實質好冇都唔知，因為其實詹姆斯金馬倫好似唔係佢親自做導演嘅，其實都就 版權已經翻翻去，佢都係揾咗第二個人。咁即係同呢個啊邊位一樣啦，即係同呢個啊沖夢啊係一樣啦。 沖夢係咩樣？明白。 咁我都好可惜啦，即係咁多年喺度等待，原來最後係佢都係俾人拍。咁佢原來自己就繼續拍阿凡達咁。 阿凡達啦，阿凡達三啊，佢要賣。 咁嗰時就話明阿凡達只係為咗拍沖夢嘅一個試驗作，但係點知而家呢個試驗作先變咗主要嘅 project。咁我哋等咁耐嘅呢啲咩咩 Terminator 翻翻嚟嘅咩就冇咗啦，即我覺得佢一定係會報呢、這個啊啊 Ridley Scott 嘅後塵啊，即 Alien 佢就唔拍啊。 咦，明 就整。唔係，所以佢走去拍 Alien， 佢就唔拍呢個 Bay Runner 啊。 啊 ，Bay Runner 係啊 ，Bay Runner 係啦，係啦，咁本來都仲 OK， 即係 Alien 都算係佢嘅名作啊嘛。咁但係最弊又搞到鑊足咁。咁 Bay Runner 就俾咗第二個拍，咁 Bay Runner 我唔係話拍得渣嘅，我哋都好讚賞。咁但係佢事實上喺票房嗰樣嘅反應就唔好啊嘛。咁、 嗯、 我哋都覺得係非常嘅可惜嚇。咁我相信今次 Terminator 都唔會例外嘅，因為次次啊，詹士金馬倫咧，佢假手於人嗰陣就賴嘢嘅，因為佢唔係啊史畢寶咧咁去控制嗰個電影，即係作為監製，我覺得佢唔得嘅。係、哎。佢一個好嘅導演，但係佢唔係一個好嘅監製嚟嘅。一監製你有把關呢一個責任嘅，你唔係話真係出個名或者出錢或者算嘅，即係佢，我覺得佢冇咯，佢即係太過信任，即係每一個導演啦，或者佢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你完全唔信任又唔得嘅，但你太過信任，你又飲佢點樣拍，即係完全可以冇曬原本套戲啲嘢嗰個風格，咁呢啲佢都照有佢喎，咁係咪好咧？咁作為監製，即係你冇監製到咁其實你係唔稱職啦，係咪？係、 嗯、 咯。咁但 anyway 係點唔知？咁但阿洛蘇維西加就冇參演今次呢套即係今下個禮拜嗰套《逃亡特工二》啦。咁其實就反而換嚟呢個黃曉明嘅。咁因為咧，今次呢套戲都應該係一個叫中國資金即係去合拍啦。咁甚至會唔會係原本人哋都唔知有冇《逃亡特工二》，咁只不過可能係會唔係內地有公司睇中，即係覺得喂呢、這個 IP 其實仲有發揮餘地。咁結果佢哋就出資就去拍，咁但係就俾阿史蒂龍地班底拍嘅，就唔係話攞咗之後咧就淨係買咗 IP 翻嚟就變咗套即係 拍片， 係啦，即係佢其實佢唔係夠似合拍片，佢都係西片嚟嘅、 嗯， 即係佢個格局係西片。咁你覺得係西片，不過黃曉明就做啫嘛，咁樣 係男即係中國演員做主角咁解啫。 咁呢個做法當然係聰明過你拍套戰狼二啦、 啊，長城啊， 又或者長城啦、啊。咁你係食翻一個鬼佬本身嘅 IP 裏面，你出多個中國人啫。咁你即係星戰裏面有啊甄子丹咁冇問題㗎，係咪？就出多幾個中國人都得嘅，係啊，咁冇話唔得，係啊，咁佢個班底嘅導演佢都係揾鬼佬嘅，咁但係就唔係話有啲咩出名導演啦。咁你呢套戲呢主要就有返啊史泰龍啦，咁史泰龍依然係即係呢個屠肉高手，咁其實黃曉明呢都只不過係佢 延續落去嘅，係啦，佢演份都應該 延續落去。黃曉明就係佢其中個徒弟就 或者叫首徒， 係啦，即係佢又好似都係不接佢棒㗎啦，講到即係賭俠咁㗎啦，即係賭神賭俠咁㗎啦。 已經可以獨當一面㗎啦。 係啦，咁佢但係中間亦都係有人反啦，咁其實都係同賭神一樣嘅啫，即係都係即係佢同佢鬥嘅，其實都係嗰啲師兄弟嚟嘅咧，即係的又係啲咁嘅啊 橋段啦， 都係咁上呢種橋段啦。即係今日我哋唔講曬上邊，因為只要下禮拜就做係咪？咁古仔㗎唔講曬啦，總之係關於啲咁嘅嘢。咁總之又係要講佢哋咧，要屠肉出嚟啊，因為其實佢哋都俾人捉住。竟然啊！你班屠肉專家嚟喎，俾人捉住冇錯。咁但其實咧個設定我都覺得冇問題嘅。係 啊 係 啊 ，OK 嘅咁啊，仲要唔止啊！中間後屘就要揾埋啊，又係大隻佬啦。係 啦、 啊，又係啊， 加多個大隻佬角色，但又唔係阿洛舒華生加嚟邊個咧？ 銀河守護隊入邊嗰個又係佢啦。 又係佢啊！ 頭先我哋嘅絕命酒店入邊嗰個男護士啊， 係啦、 啊，又 係佢啦，係啦、 啊， 即係又係嚟緊去職業特工隊，好似都有佢啊，今次係嘛？ 系， 好似都有嘅，即系总之好多戏都有嘅，总之一年都好多部嘅，佢都系 rock 嘅而家，咁但系当然佢唔系做主角啦，套套都系出下客串，做下啲帮手咁啦。咁佢呢套都同佢杀入去救我哋嗰段都好有关系嘅，咁佢都好紧要嘅吓，今次唔系 Kelly Fair， 咁就但系啲女角就几花樽嘅，即系都系喺度企行企咁讲下嘢嘅啫，系啦，咁主要成班男人嘅戏啦，咁黄晓明仲要系功夫高手嘅，仲要讲到。 系， 佢系打功夫嘅，咁佢啲功夫犀利到咧，系黄飞鸿，我觉得以上嘅，甚至乎， 即系啲拳脚一拳可以踢个人飞咗去埋墙边， 冇错， 系啊， 咁烂三下咧就打低个人噶啦，唔系话要前斗嘅都冇嘅。 系，冇 错。就算嗰个对手几强都，佢都讲到几乎可以咁嘅。 系。 系。咁如果你讲打咧，佢应该好打过史泰龙啩，因为我见史泰龙都要打一轮嘅，系咯。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佢史泰龙通常都有啲扭埋一齐噶嘛，都仲要 系啊 喺嗰度斗力噶嘛。但系阿黄晓明就好利落嘅，即系一拳就弹走一个，一个 一脚就踩断佢只脚，跟住一拳就打埋。 一个旋风腿啊，飞走一个嗰只嚟嘅，系啊。 冇错啦，即系去到夸张功夫片嘅程度，佢嗰只就咁。同埋咧，今次咧佢哋都将科幻嗰个程度提升。咁上次都只不过话系一个移动嘅。監獄啦，咁如果監獄個設計都有啲科幻，因為係好似玻璃咁嘅啲嗰啲監倉咁透明咁， 好白咁咯，好白。 係啦，即係都係有科幻 feel， 咁但係嗰種科幻 feel 都係可能係尖子班咁啦，你覺得 合理情況啊？ 有啲嘅，你覺得如果要咁做都做到嘅，跟住佢哋走咗出嚟之後，發覺原來根本就唔係一個地方，係一隻大嘅船啊嘛。一隻大嘅遊輪嚟噶嘛，即係嗰啲貨船嗰啲， 有咩 人行緊嘅？係啦，所以你點解揾唔到呢？原來根本就唔喺任何一個陸地。咁上次就係咁講噶嘛，咁你睇落去就有少少科幻味道啫，就未至於話係完全科幻。咁但係今集咧係好科幻嘅，因為咧嗰個監獄咧直情係有機械人啦， 係 有 能量場。 嗱，冇錯，佢嗰啲係唔係用啲鐵枝啊或者玻璃困住人嘅，佢係用。你睇落去一個個發光嘅六角形，咁你初初就以為嗰啲係雷射定唔知咩啊？第二你係都 OK， 咁我當係一啲強嘅能量光咁，咁就唔係嘅喎。原來黃曉明就可以拍嗰塊嘢，又唔會電身嘅喎。 係啊，有實物嘅喎，即係可以拍落。係 啦係啦，可以拍落去，咁係力場啦。咁即係呢啲已經去到哇啲咩嚟嘅 Star Trek 嘅咯喎 ，Star War 都冇啊 ，Star Trek 啊。嗰啲啊， 或者亞光達咯，去到即係亞光達嗰只波， 咩意思亞光達咩？ 即係 黑豹 嘅 屋企 啊。咁可能或者冇高到咁嘅，但係即係嗰個再高啲，你個黑豹就黑豹高過沙槍， 再高啲， 嗰個高啲，高過沙槍，沙窩高過曬宇宙最先進嘅佢喺度。咁而家我哋講呢啲咧，係平時係睇緊科幻片先有噶嘛？你點會有個力場去？做個監獄嗰、那個啲嗰啲即係嗰個監門㗎，即係嗰塊嘢㗎。咁你呢啲係現實做唔真係完全做唔到，即係或者可能你 GI 租或者有嘅嚇嗰啲咯。咁你就已經係好科幻㗎啦，即係話佢嗰啲嘢咧係超現實咗嘅個科技去到。 係。 咁今次就咁，咁所以呢套你話咪科幻片係咁嗰啲用啲嘢係咯，係咯，用啲好科幻咯。咁但係佢依然係講即係點樣去將啲人拉埋一齊啊，即係點樣去即係令到成個困住其他人，其實都係惡，好多人都惡人嚟噶嘛。咁啊，點樣可以令到一班人全部都肯一齊合作去逃離嗰度啊？咁其實佢係比較講呢啲嘅。咁同埋咧，佢係有啲假鬼佬功夫片嗰種感覺咧，即係有啲似睇以前金貴祥啊，即係功夫金貴祥啊，嚇，即係嗰時好舊嗰個金貴祥。我都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咁啊，金貴祥咧，每一次遇到難題咧，佢就會打坐。即系就会谂翻佢以前盲眼师傅咧教佢嘅某个道理，即系个师傅就话草蜢仔，跟住就讲一啖。 啊，我你讲话草蜢仔，我知道，我知道。 咁佢呢度就有翻啲咁嘅嘢嘅，咁佢喺度捉围棋咁样嗰啲咁，咁就话即系 记翻佢嗰啲说话。 系啦，阿小人话第一你就要冷静咁啊，要心静咁啊。 唔系佢话咩睇穿佢啲你咩啊，明佢个概念，跟住掌握佢个 掌 握。 冇错啦，冇错啦，之类咁有啲 rule 咁嘅吓，吓咁样啦，系啦。咁啊，史泰龍當然就唔係主角啦，你就當佢啊，好似似啊，而家啊，佢而家個乜鬼嘢啊，即係 Rocky 嘅新嘅續篇就係唔係講阿 Rocky 噶啦嘛，即係唔係洛奇啊嘛，講阿波羅個仔，即係阿金錢豹啦嚇，即係阿黑豹嘅金錢豹，佢個角色嘛，阿波羅仔，咁史泰龍就變咗盧比六叔叔啊，或者似阿鐵拳浪子入邊阿丹霞。段平啦，即係個大佬啊， 即係命淡啦， 冇錯，即係變咗佢個師傅教佢嗰、那個咁樣，咁係有時都俾佢打翻兩場，即係叫街頭顯示下佢都老當益壯未死未輸嘅，咁但係就唔會佢上場打嗰啲咯，你覺得係呢隻咯？咁但係雖則係咁嘅喎，你最尾唔係靠史泰龍咧，似乎佢哋都唔能夠即係自靠自己逃出啊！咁呢一件事。如果你將黃曉明當成主角嘅時候，咁你即係呢個係賭俠嚟嘅啫，咁冇理由最後要靠賭神出嚟幫你係嘛？係咪先？即係冇理由啊！咁你如果呢套係賭俠，咁算係賭俠，應該可以靠自己嘅能力可以贏係咪？ 嗯， 冇理由最尾係賭神出場，跟住唉刀仔你企埋一邊等師傅嚟咁，喂咁咪差啲喎、啊，係咪先？咁但佢呢度就唔知點解咧，就要最尾都要俾翻阿史泰龍威威翻一段咁樣，係唔係話阿黃曉明冇？咁就所謂黃曉明就可能其實佢之前就係跟住阿史泰龍教嘅嘢，佢已經部署一切啊嘛。咁佢都有佢個作用嘅，即係一條底褲同一張廁紙都佢個作用一樣啊。咁但問題就係咁嘅話，咁你會唔會又以佢咁重，佢係主角嚟講，又覺得咦點解佢突然間去到尾又坐歪咗嘅？係咯。因为始终大家都系想睇史泰龙系嘛？咦咁样，咁又奇怪咗咯，系啦，咁系啦，咁同埋略嫌呢一套戏咧，史泰龙系点解冇揾佢嗰三个靓女嘅女出嚟拆算下咧？ 嗯， 系嘛？即系如果下次拍呢、這个全女人版《光天猛将》，其实咪应该史泰龙要带埋三个女出场咧？ 系 啊，嗰三个女好正喎，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 知道，有前有后咁样噶嘛，系啊。 咁我唔知道有冇前冇后啊，点样个样睇得先啊？即系唔系驱风啫，唔驱风好young嘅啫嘛，大佬个细女先十零岁，点会驱风啫？系嘛？同埋啲鬼妹系嘛？吓廿岁前梗 OK 嘅，系嘛？迟啲我唔敢讲啦， 趁廿岁前快拍多啲啊！ 咪咯，点解唔系揾佢哋出嚟 show 下咧？系嘛？即系龙哥系咪次出场有三个女傍住咁咩女咪佢个女咯，嗰个戏入边都话佢个女，你唔好搞啊咁啊！你龙哥你好正啊，啲女梗系正啦，我三个我女嚟噶嘛，哦冇嘢冇嘢，咁出下场都好啊，大佬啊反正嗰三个女而家都系有做 model 又成噶啦，你估佢翻去读书咩？都捞紧噶， 系都系做幕前嘅。 幕前即佢唔系拍戏，好似未拍过咯，不如快啲拍埋啦。咁、大家咁嗱嗱声系咪？咁你呢啲戏系咪应该揾佢哋客串都出下咧？咁你个戏入边系可以唔做佢个女嘅，即唔紧要啦。系你佢三个女都唔同样嘅，你三个唔同嘅人都噶做，唔似姊妹噶喎，佢哋系啊。咪精神女探小娇娃得噶，你话系或者你做呢个咩 cat eyes 都得噶，即系任你做啊，真系都得，我觉得都似噶，系啊，即系 O K 噶，系啊，有身形有样噶，个个都啊，咁我就觉得佢不如咁啦，系啦，即系 sell 下呢啲咁啦，系啦，阿黄晓明再唔系咪拖埋 Angelababy 啫，不过中国人就唔受噶啦，不过你俾鬼佬睇下啦，反正上次呢个咩都出过啦，系咪？上次呢个天煞二都出过啦， 系天煞二， 系嘛？咁啊，黃曉明都 OK 嘅，個型都 OK 嘅，喺套入邊都幾 唔係幾 amazing 嘅，因為咧黃曉明不嬲英文唔叻嘅，咁我覺得咧、就咁 佢講得算 OK 差喎，係啊，算 OK 喎，同埋有口音喎，即係真係有自己即係大 jazz， 我唔知道即係可能都經過一番苦功咯。佢本身英文唔得㗎，即係黃曉明不嬲洋嘅。 但係佢呢度 OK 喎。 係啊，所以我就話佢落咗好努力嘅。 佢好過阿劉德華同阿舒淇嘅喎，老實講句。即係起碼套戲入面表現啦，我唔知佢平時人哋問嘅嘢答唔答到，但係我唔理你拍戲啊嘛，唔一定要你真係講到㗎，喺訪問，咁你套戲裏面講到咪得咯？係啊，咁我不嬲都咁講啦。如果你要闖荷里活，或者你拍嗰套係叫做西片，諗住打外國人市場，你英語水平要翻咁上下啊嘛。咁成日啲人就話景甜做乜嘢有得做？景甜喺戲入面嘅英語係 OK 嘅。我再講多一次啊！是他的英語是有一定的 英語是可以的、 就是、在戲裏面我不知道他平時怎樣英語在戲裏面他是 OK 的那、這個很重要的那黃曉明我覺得他在英語的表現上他 是 OK 的 是肯定即是有 他口音有少少但是不是很強烈、就是、聽到他說什麼 的是沒 錯沒錯不是劉德華和舒淇很大鑊的、即是劉德華都很努力的劉德華努力是出名的但是努力還努力是不是好 是另一件事嘛咁你睇下上次長城，大家覺得點啊？咁好明顯係阿景甜好過佢咯。係 冇錯。 景甜喺長城入面嘅英文係講得好好嘅。 嗯。 係完全係正常英語。 真係似好似外國人咁樣 喎。係啊，但係佢平時唔係㗎，但係套戲入面可以咯。講到係真係，起碼你好清楚聽到講咩。 抑揚頓挫嗰啲位攞得靚咯。 系啊，咁所以你要先搞掂英文系要嘅。 喂，同埋我又有 下一集啊，呢有下一集有，下一集系张俊做嘅。 啊，即系长城点啊，系嘛？ 唔系乜长城？讲一 讲咩？你话 讲紧呢个 escape plan 啊，三啊。 哦，即系吓有三，系噶，呢套都有三，拍咗咁有信心。 已經 但呢套唔係話好似戲院都冇上咁樣，即係外國。 唔係呢套係咁嘅，即係可能北美咧，佢就會即係 video on demand 同埋即係會出呢個碟啦，直接。咁但係咧喺其他國家係上戲院嘅。 哦。 即北美以外，佢係戲院會做嘅。咁就北美本土嘅就佢就識做 video 啦，我哋叫做。係。咁但係佢都未至於話賣落去 Netflix， 因為賣落 Netflix 就要再差啲嘅。 明白，即 係 再低多次啲。 賣落 Netflix， 你直情係咧，喂，攞翻個本算啦，嗰啲啊。 哦，明白。 咩 Netflix 即係你嗱，你識做 video 都係個市場嚟噶嘛。 嗯。 係咯，即係都係賣出街㗎，你都要睇人中唔中意㗎嘛。如果你 Netflix 意思就係話，哇，我賣出街都驚死啊，大佬，你俾翻錢我，你去播啊。係呢只啊，即係驚到咁啊，咁你啲咪死亡筆記、鬼佬版嗰啲質素咯。咁呢套我覺得呢，如果你用 straight to video 嘅 level 去比，佢唔係咁差嘅。因為嗰啲平時你係應該用啲咩戲呢 ?straight to video。就係嗰啲扮罕戰太平洋嗰啲呢，罕戰大西洋，你有冇睇過呀？ 即係嗰啲叫咩，咪叫 C 級片啦。 唔 係嗰啲輕型又係咁拍咩。 叫做 Mockbuster， 即係人哋係嗰啲咩咩話？即係人哋嗰啲係大片嘛，咁佢啲係假大片咯。 啊！ 次次人哋有套嘢，佢就拍到扮嘅。 即係食翻相同題材。 係啦。 又似，但係個卡司又跌曬 grade 嘅，但係佢啲年紀又會 通常係冇卡司，平時係唔識嘅。係 冇明白。 即係佢又扮翻好似《海底探明陽》，或者嗰啲咩嗰啲鯊魚咧，好多好。 係我知道，風來沙定係嗰咩龍卷驚天沙咁樣。 你應該同呢啲戲去比，咁呢套正好多。如果因為佢喺呢個市場啊嘛，呢個市場咁呢套正式，但係都真係有阿史泰龍嘅喎， 即係有現役嘅，又唔係坊間講到話史泰龍錯，佢雖然 唔 係全場係黃曉明，但係 佢唔係主角，但係 存在咁強嘅，係啊喺度。 即係佢做盧比杜叔叔同丹下段平啫，咁佢喺度㗎，佢唔係丑到啊， 喺 度嘅。 吹到又話喂出得頭尾咁樣又 唔 係嘅。 唔係嘅，佢喺度一路都喺度嘅。唔係，即係佢唔喺黃曉明身邊，但係佢係唔係咁你大佬啊？條戲有幾條，套戲有幾條線咁，大佬佢另一條線咧，但係佢唔喺度，佢都係 做個大 boss 咁樣，唔係大 boss 嘅後邊嗰個計劃者，咁就喺度嘅 boss 咁樣 係。係啦，佢喺度嘅，成套戲都有史泰龍嘅放心，冇唔係話客串，唔係至於。咁如果你係以呢一個 level 睇咧，你唔好當戲院睇咧，咁佢唔係咁差。咁但如果你話你攞荷里活 A 級片比，咁絕對唔得。用上一集Skip Pan 一嚟比都唔係嗰皮啦。係，但如果你當係啲 straight to video 嘅啫，拍嚟講咧，咁佢又未至於咁流嘅。係啦，即係啱啱中間咁樣，你咪當啲 B 片咁嗰啲咯。咁但係 B 片係咪已經好過《戰狼二》先？係咯，咁如果你同呢啲比嘛，同長城之狼二比，咁呢套係一套正正式式鬼佬片嚟嘅，係咁咯，就係咁嘅意思啦。我就係咁認為啦，即係你要調節翻嗰個到底個乜嘢 grade 嘅嘢嚟睇，係啦。 都啱嘅，不過如果你話嗱，始終佢係承接第一集，我覺得 咁就唔得啦。如果你 最大分別咧，第一集佢有種原真係叫做鬥志，就喺現場要攞啲物品，又要喺有限制嘅情況底下，又點樣可以過到？即係有呢啲嘛，但係金澤流於真係齋打同埋打添咯， 冇呢啲， 係啦，即係佢應外合就夾硬強， 故事應該咁 強入嘅係強冠， 唔係寫得好，即係你唔可以話呢個係好鬥志，佢扮到好鬥志，但係啲嘢係好。 系啊，全 動 作 嘅就 冇 理， 系啊，冇錯。 咁但係嗱，呢套如果同呢個八尾仙嬌比又如何啊？ 哇，咁啊，梗係呢套好睇。 呢套好啲係咪？係咯。 喂，人哋雖然歲數，人哋都係大，咁始終就嗰種逼力咁啊，好強調。你八尾仙嬌就係一紮，即係師奶華達扮靚，糖衣包裝嚇，仲要呢個嚇，即係唔得啦。我自己又覺得好反感啊！我八尾仙嬌，我擺直頭爛片嘅，我覺得當跌到去。 咁講啊？ 係啊，過位啊！ 又我又聽翻有啲嚇觀眾又覺得係真係 OK 啊，佢哋覺得嚇 邊套啊？ 有啲女性觀眾 哦，你講八尾仙嬌咁係 啊？ 咁大佬啊，咁你黑豹啊都攞咗嗰個 MTV 嗰個大獎啦，咁你美國大打左膠噶嘛？咁你嗰班女性女權主啊，上一次唔係女性嘅女權主嗰班友，你估少人咩？ 冇錯， 嗯。 咪算啦，總之啊，係啊， 呢班人都有男人喎，最搞笑就係 啊，有啊， 你唔好以为女权主义系女人喎、啊，女权主义都好多男人噶、啊。即系上次阿边个话，即系呢个《盗墓迷城》男主角叫咩鬼嘢？咩鬼嘢名我都唔记得啦。 《盗墓迷城》男主角， 即系旧嗰辑啊， 旧嗰个 ，嗰辑嗰个唔记得，我都唔记得。 嗰个啦，嗰个大眼仔啦，即系做过泰山又做过咩嗰个咧？佢咪出嚟话自己都俾人搞过嘛？ 咁样 啊？但系俾女仔搞定俾男人？ 系男人。 男人哦，即系佢细个俾男人搞过。 唔系， 佢拍戏俾男监制搞过。 即系话佢唔知点样俾人揸啰柚嗰啲嘅啫，就未拍啰柚。 明白。 咁就话咩好侮辱，跟住又话讲咗出嚟，就跟住就即系佢又讲出嚟，结果就令到佢之后冇人再够胆揾佢拍戏。咁佢系咁讲嘅。咁、但系我最好笑就我都唔见翻，我就冇见到班 Me Too 人出嚟撑佢咯。最好笑，即系佢出嚟 Me Too 啊，但系冇人撑佢啊。 以為一講出嚟一呼百應啊，真係㗎， 無論男女都冇啦，亦都唔見有班女嘅出嚟啊！如果你都係我哋姊妹，又冇啊，又唔見喎，係嗱，咁所以咪講完咯，咪即係話你講咩啫？咁如果你係要覺得有人受不公平對待，咁你應該撐埋佢啦，係咪？你即刻查下叫咩名，我成日都噏唔出叫咩名，《盜墓迷城》啫，梗有名嘅呢個人叫咩？啊，叫乜鬼嘢名啦？佢叫做。 Brandon Fraser 系咪香港点叫噶？ 班顿费沙， 费沙， 唉，系啦，系啦，系啦，就系佢啦。话俾人摸啰柚定唔知揸啰柚哦。 我帮佢都平啲啲咁样噶，而家 唔系嗰时好，嗰时泰山咁噶，大佬。 嗰时有型嘅， 嗰时诶，我唔敢讲个型型啊，但系都几好身型嘅，系咯。 系 咁啊，咁唔知啦，唉，又话有人搣佢啰柚，即系喺。喺嗰啲咁嘅即係場合度咁樣咁，係咁咯，咁你撐佢先得㗎，係咪先？嗱，咪就係咯，咪就係點解唔撐？你講到咁大仁大義啦，咁佢都好慘㗎，係咪？係咪先？男人老狗俾人搞啰柚喎，係咪？咁識搞啰柚又唔算係唔係 Me Too 係咪啊？係嘛？啊，或者定係男人俾人搞啊，關我差事係咪啊？系咪嘥气啊？咁、你睇下系咪咯？咁你确实系嗰啲系咪女权咯？因为你唔系女人啊嘛，佢梗唔撑你噶。 咁样， 系咪？ 即系佢唔系维护平权主义， 梗系唔 系 啦。 维护女权系咁 啊？唔系平权咧？其实你人哋嗰啲女性主义都系讲紧系男女平等啊！佢讲咩？佢边系啫？嘥气。好啊，咁啊，讲翻呢套。呢套咁嘅咩啊？《逃亡大计》 《逃亡大计二》冇错。 咁点啊？大家点都大家睇过啊？ 唔系，我个人意见咧，如果你话撇开咧，真系冇抛开，你当真系一般动作片啦。咁我觉得佢都合格嘅，讲真系哦。即系你 冇谂，唔系佢其实佢有啲散嘅个古仔，开头又唔知做咩咁嘅，即系佢嬲尾先砌砌埋埋，咁你先好似知啲咁咯。 系冇 错，即系佢唔系话好 strict 咁样嘅，又懒又学人，但系佢又好似交水都有啲乱嘅。 系 咁啊，新啲觉得咧？ 我觉得就因为依家睇个版本咧，有啲字幕又译到啊鬼五马六咁啦吓，咁、咧我觉得即系佢。啲拍嗰個完成度咧 ，OK 嘅呢套戲，係睇得嘅。 唔係西片嚟嘅，大家唔好諗係中文片，唔係嘅，係西片嘅畫面嚟嘅。你直睇翻係史泰龍啲戲咁嘅 feel 嘅。 但 係 咧， 唔係話拍到好似中文片咁嘅。 但係咧，我覺得佢有啲有啲唔係咁接到嘅有件事就係咧佢一係即係淨係黃曉明同啲鬼佬一齊嘅時候咧。就爭啲嘅，係啦，即係如果佢係有阿史泰龍佢哋一齊嘅話咧，就好少少嘅，或者淨係拍史泰龍啊嗰段時間，就好啲嘅，我覺得係咁嘅。 即係得翻黃曉明嗰陣就好怪嘅個感覺，係嘛？ 嚇，咪同埋佢啲拍 有啲中文片就扮西片咁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同埋個拍攝上都其實會你個感覺上會好似爭啲嘅。 咁比起呢、這個衛斯理斯藍血人咧，即係我意思劉德華舒淇嗰套。 哦，劉德華舒淇嗰套。 唔係因為嗰套都其他係鬼佬嚟㗎。 劉偉強嗰套係劉偉強嗰套，好耐之前 嗰套。劉偉強㗎，我係劉振偉嘅啲咁嘅嘢嚇。 我以為你講依家電視做緊嗰套添。 喂，咁啊，而家套仲衰，咁嗰套都好啲，嗰套都有關之龍做呢、這個呢、這個男主角，唔係都好啲意思，即係相對嘅啫，大佬。 咁嗰套又係全英語對白，但係劉德華同舒淇喺度講啲連鬼佬都聽唔明嘅英文㗎嘛。咁、但係嗰套佢都係全部係鬼佬嚟㗎，其他人。係。即係但係嗰套咧係中國人拍嘅。 係。 即係揾咗好多鬼佬翻嚟演。咁而今次呢套咧拍嘅都係鬼佬嚟嘅。 係。 就係鬼佬片，就加呢個中國 人 去。 係 鬼佬嘅班底係鬼佬嘅。 冇 錯。咁嗱，咁你睇下個導演又拍過咩戲咧？呢、這個我真係呢個都應該唔識㗎啦。呢、這個都 係。哇！呢、這個犀利喎，嗱。如果香港 叫咩名嘅冇名嘅， 名咧就叫做史提芬斯米勒啊。 誒唔識㗎啦 ，anyway 都。 Mila， 喂咁之前都有喎，喂終極救援喎，佢拍過。 邊套？ 終極救援即係，咦個名咧？ 佢做咩嘅？ 佢真係叫終極救援喎，香港。 唔係咁做咩嘅？ 一年嘅。套戲做咩？咪導演咯，即係如果係。 唔係啊，套戲本身講咩㗎？叫咩咁英文名嘅都？ 我因為我就咁諗去，我見到布斯維利士喎，係咪堅連立啊？ 呢套 冇冇冇，我睇到嘅，唔係布斯維利士嘅。 唔係你撳翻英文啦，撳翻英文啦，唔好靠中文，中文好難揾。 係布斯維利士啊，係布斯維利士。 叫咩名？ 係布斯維利士咩？ 本套戲叫咩名？ 終極救 咩 ？Extraction 啊 ，Extraction 我唔識讀。 嚇！嗰套啊，嗰套換嘅唔得嘅。 我都甩咗，應該 唔係一部書連而家啲戲咧都好多唔得嘅，係啊， 係喎，真係部小衞士喎，見到 上次得嗰套都已經叫做 Looper 噶啦，係啊係啊，好啲噶啦，呢套唔得嘅。 但 Looper 幾正啊 ，Looper 幾正。 即係而家你差唔多見到有 Bruce Willis 做多賴嘢噶，係咁仲有咩？仲拍過啲咩戲？ 跟住話有套叫嗱，如果中文啦咩 Silent Light， 中文叫 Silent Light。 系咪中文叫做沉默之夜嗰啲？ 哦，唔识啊， 唔知咩唔识噶。跟住又做咩丧尸猎魔， 好多啊！但系 2008年啊， 但系 2008年嘅。 其实佢又唔系话冇拍戏，但系就全部都唔知咩戏。 系啊，全部可能真系 B 级嘢，我科嚟嘅。 即系都拍开 B 片，咁所以啱啦。 系啊，即系叫今次第一套浮上水面嘅啫。你问我， 喂，有 我 都已经系 拍过都， 上一套2017年嘅 First Kill。啊，咁又係 Bruce Willis 嘅，唔知 點。咁如果咁講，佢應該今次係搭阿 Bruce Willis 會唔會似樣啲啊？史泰龍搭佢，上次搭阿劉思華，今次搭。 係咯。 不過佢又唔係嘅，因為今次始終係中國公司，咁佢就焗住要搭個中國人啦。咁而第三集咧就已經鋪，即係其實有佢都話其實已經拍咗㗎啦，直情係等緊上㗎啫。所以其實有曬成個卡就係阿張信嘅。 喂。 不過嗰係啊係啊，但又唔知咁又點解冇咗？ 即冇咗黃曉明啦，但係又 明啦，係啊，點解咧？ 係咯， 我唔明啦，係啦。咁既然呢度講到黃曉明都變成老仔， 或者叫咁用心做個角色，咁鋪咗，咁照佢應該 keep 喺度啦。 下次又即係跟住下次變咗星仔啊？ 哦， 下次講賭聖係嘛？ 賭講完賭俠講賭聖啊？ 係啦，咁但係你通常如果你喺香港就係咁會有翻賭俠噶嘛？會冇咗賭俠㗎？係 啦。但係嗰個揾張晉會唔會就真係張晉堅打啊？咁啊，真係同黃曉明啊？兩個層次啦，即係高好多啊！張晉打就 唔係咁，但係張晉嘅英文點我唔敢講啊。 係啊，我嘅最好先話佢盲，佢話佢啞啊，做 啦。哦，咁樣 即係啲好型嗰啲，好酷嗰啲，做曬手勢手。 咁又唔使話佢啞嘅，唔使話佢啞。咁但係就已經有曬啊！你撳佢有嘅，有個 消費 三嘅，有嘅已經係。咁幾時做啊？唔清楚啦。總之其實都係等緊，即係會再上嘅。咁就做嗰套二先啦，咁其實已經拍埋三㗎啦。如果我據我所知，佢話拍咗㗎，已經唔係未拍㗎，已經拍埋㗎啦。咁就詳細我唔知啦，我哋知佢話有。咁值唔值得入戲院一睇啊？一定要講啦。 係 值唔值得入戲院一睇呢？ 我覺得還可以，我自己要豁達啲嘅，對於 咁，但係如果你抱住第一集咁樣睇就已經 就唔好啦，就唔好啦， 真 係 冇啊！你真係冇啊！ 你不如調轉啦，諗住呢套喺度，其實喺套國產片，咁你就有驚喜喎。 係啊。 點解拍出荷里活級數嘅咁樣？ 係啦，你就當入去睇《戰狼三》，咦？唔係喎，唔係咁交喎，咁係咯，咁咯，係嘛？ 係啦，係啦。 你當《戰狼三》就覺得呢套唔交㗎啦，係啦，係啦，咁啦，就唔好當呢套無大計二啦，係咁。係啊，咁會唔會咁好啲啊？大家會識調節啲啦，係嘛？系啦，咁你当国产片咁呢度就唔系嘅，入到你会觉得好高级嘅，系一套西片嚟嘅，其实 系真系西片嚟 嘅，系真系西片嚟嘅，真系西，唔系啲好西嘅片，系真系西片。咁啊，佢哋当然都会讲一两句国语啊，走唔甩嘅，但系唔多嘅， 唔係話會成日講國語嘅，主要都係講英文嘅。 係 啦，咁同埋最緊要冇景甜嘅喺度。係， 冇錯。 大家最驚就係呢啲戲會塞幾個中國妹，咁啊冇中國妹嘅，放心。係啦，個鬼妹嚟嘅，但係就冇愛情線嘅咁咯。咁主要都係講班男人點樣逃，完全 focus 喺呢一度嘅啫。咁啊，大家睇下值唔值得俾幾十蚊咁睇下咯，係咯。咁但係如果唔覺得唔係好想，其實又係網上已經有㗎啦。OK， 各大嘅網站渠道都有呢套咁嘅。係，佢哋唔係叫《逃亡大廈二》嘅，佢哋唔知叫咩，定係都有呢個字都可以揾到咧，《逃亡大廈二》。 嗯。 係咪都揾到？ 我叫咩？金蟬絕學啊！ 係有係啊，有幾個名㗎，係啊係。係 啊，金蟬絕學 有幾個名。教係啊，咁就揾下啦嚇。好，係啦，咁不如等下 Peter 又講下關於呢套啊《逃亡大計二》啊。咁中間當然我哋唔係講古仔啊 ，Peter 睇到好多呢啲即係 technical 嘅問題。阿 Peter 講下先。 係，咁啊開頭嗰度咧就講到嗰、那個主角咧話啊，佢要啲整啲衛星技術啦，咁啊點樣可以啊可以啊收得更加清楚？咁我估係指一啲立方體衛星，係一啲小型嘅衛星咧，就係能夠更加多嘅衛星分布喺啊太空咧，咁你應該就可以令到呢個衛星定位做得好啲咁樣啦，或者通訊得好啲啦，係啦。咁其實咧睇嗰套片咧，又諗起一啲即係交流實驗嘅問題啊，即係如果套都幾有趣嘅，係話每一日都一人要打咧，打贏咗就可能會。啊！俾佢畫下畫啊，睇自己中意睇嘅書啊，有啲食物。打輸咗可能冇嘢食，咁樣就即係諗起啲監獄實驗係之前話史丹福監獄實驗咧，話啊揾啲人扮獄卒啊，揾啲人扮囚犯，咁嗰啲獄卒咧就會越演越似，越嚟越啊喜歡虐待啲囚犯啊，啲囚犯又會崩潰啊，咁樣就即係後屘有啲人話呢個實驗有啲造假啦。咁即係其實即係話喺個監獄裏面呢係一個考驗人性嘅地方嘅，即係你同一個獄卒你會唔會真係好公正咁對待囚犯呢，而囚犯又會唔會即係會失控呢，同埋亦都可以問一問大家個問題，你覺得喺監獄裏面如果唔俾你做一樣嘢，你會覺得最慘係邊樣呢？例如而家你唔俾人上網，啲人會覺得好慘呀，呢個上網就好似水同空氣咁緊要。 唔係緊要過。 是啊，但是冇得上网。 你攞咗部细路仔部手机会自杀㗎嘛。 啊是啊，唔使有监狱喺度㗎啦。 水要㗎。 是啊。 咪因为一阵间阿 Peter 会讲一个吹吹松嘅古仔㗎。 哎冇错。 一阵先讲一阵先讲。 好啊好啊。 唔止啊，仲有呢个 Jojo 作者有另一个古仔，即其实都系同监狱系有关系，一阵先讲。 哎 好啊。 监狱学院啊。 是講起啲圖獄監 獄學員好玩好多，又有番簡又有剩係咪？ 係，歡樂好多。 好， 因為呢套戲就講圖獄啊嘛。係。咁啊，同埋呢套戲其實我都唔係好明佢話有三樣 key point 咧，你要知道佈局啦，理解常規同埋女應外合咧，係點樣運用出嚟啦？ 嚇？ 啊，係咪？ 佢咪好似做咗一次咁咯？佢好似。 哦，係。 但係佢照講嘅啫，係你都唔使理佢啊。 哦，即係一啲策略嚟嘅。 策略咯，咁但係基督山伯爵就唔需要呢啲嘢 嘅。冇錯。啊。同埋佢有嗰、那個 基督山伯爵最緊要出面有一個好大嘅瑞士銀行户口就等住你嘅，咁你就會又你就會出去㗎啦，係啊，你一定諗到辦法出去嘅，係啊，出面冇嘢等住你咧，咁啊即係老婆又走佬啊，咁啊嚇，咁啊你自己都唔想出去啦嘛，係咪咁啊？ 係啊，同埋見到佢有個電腦室啲畫面都幾靚嘅，咁又亦都有個好似機械人咁嘅物體喺中間嘅喎。 係啊，佢咪話係嗰部電腦咯，唔知點解係個機械人咁樣。 機械人即係做個機械咁嘅樣咧，唔通係一啲生化電腦定？ 呢個純粹想呃你，即係呢個係科幻片嚟嘅啫。 哦，係啦，即係佢好似有個飄零咧，係啦。 嗯。 咁 就算佢唔整个机器人咧，个电脑都会有个人样走出嚟嘅，即系咁你咪觉得佢系一个 character 咁咯。 哦，咁样即系又俾个饼佢咁样吓。 唔系，而家嚟紧都有一套戏，我唔记得叫咩啦，有人贴过上群组，咁佢就讲话有间屋啊嘛，跟住佢整咗个 AI 喺度，咁佢就捉啲人翻嚟咧，咁啊系间屋嚟嘅啫，嗰间唔系咩监狱嚟，但系佢咪搞到变咗监狱咯，咁啊唔俾嗰人走啊。咁、那、嗰個導就翻嚟，佢就要同個 AI 鬥啦，咁樣。咁、那個 AI 就你咪當好似2001入邊嗰個電腦咁咯。 哦， 係係。 係啊，咁咪要諗辦法點樣等佢哋走唔甩咁咯。係。 嗯。 咁啊，懲罰佢哋啊，咁咯。咁其實咪即係都係玩緊呢個監獄遊戲啦，係咯。 其實係講監獄嘅遊戲都好多戲都係講呢個題材。 咁你快啲講翻呢個《逃亡大計二》裏邊嘅，即係有啲咩 technical 嘅問題先。 是啦，咁样就我都是除咗嗰个卫星技术啦，咁、样嗰、那个是佢是点样，即是佢嗰个交易会变形，是咪？ 嗯， 啊，是啦，咁就 变形咗，梗系 physical 噶啦，咁但系佢又冇讲佢点变噶。 是啊，是啊，即是 即係佢話啲地啊、啲牆啊、啲其實係會喐嘅，咁所以就一個好似不斷一個會喐嘅迷宮，即係移動迷宮啦。其實 移動迷宮係啊，係我想做到嗰個。 係啊，佢講到係移動迷宮，咁但係其實佢入邊只係講嘅啫，即係只係啲人話上一次行咧就唔係咁嘅，上一次行啊耐啲嘅，咁次又快啲，咁次次唔同嘅個路線好似咁啊，即係嗰個廚師啊嘛，好似係咪嗰個蒙住眼？ 係啊係啊。 係 啊係啊，咁佢講嘅啫，其實佢實質又冇影過點變形嘅。 係啊。 佢啲自己都唔同咗，佢話 唔係咁覺得佢有啲乜嘢。 你影下都唔難啦，係嘛？啲牆喐下咪得咯。你睇下你報警板嚟嘅啫嘛，本身就喐得㗎。你後面有個人抬住佢咪喐得咯。你理得佢好易辦啫，係咪？ 有一幕係阿黃曉明喺地下度話交叉，之後又喺埲牆度話交叉，咁啊原本係對得到㗎啦，之後下次去又對唔翻啊嘛，咁。咁嗰埲牆正常嚟講係應該係黐實個地下嗰啲嗰個樣㗎嘛，咁咪突然之間哇， 唔 係 唔知佢啦，可能佢每一嚿磚都會喐啦，你當佢好似即係扭計式咁啦，你唔好理佢啦，唔知佢點啦，唔知佢點啦，咁喐嗰陣會唔會跌死啲人㗎呢，咁亦都冇講啦， 知啊， 即係佢冇影俾你睇㗎，佢就係即係講嘅啫，係 啊， 總之佢就形容嘅就總之佢會不斷變形，咁你咪唔會。即係可以記到條路咯，即係咁嘅啫，係 啊。 係 啊，即係如果係不斷咁變，你有時你會失去咗方向嘅。 其實都係移動迷宮啫，講穿咗冇乜特別嘅。移動迷宮就用咗一集嘅電影去解釋呢樣嘢，佢哋就只不過哦，咁你都知移動迷宮啦，咁咪唔使解釋啦，咁即係咁。 係啊， 係係。 係。好。 即係話呢個地方啊，好多。但系嗰个场景都好相似咁样啦，即系有时候你玩啲立体嘅， 你嗰个心慌慌 cube 其实咪就系咁咯。 系啊，我都谂起呢套电影。 佢每一个都系一个立方体，都系一样样设计啊嘛。咁但系其实佢唔同嘅，里边嘅机关杀人嘅机关唔同嘛。咁有啲就安全，有啲就杀人咯。咁你都系话嗰个其实都系一个移动迷宫嚟嘅。 系啊， 其实嗰个系一个终极移动迷宫添啦，佢就系立体移动嘅。咁咁、其实嗰个之后你再玩移动迷宫，其实已经系。都唔會救嗰個啦，係咪？都已經係講啫，咁樣嗰個移動迷宮都唔好難破啊，嗰、那個難破好多。咁同埋佢話要啲咩 pi number 嗰啲就，我唔記得嗰啲係危險定係正常，我都唔記得啦。即係嗰個房間編號啊，係 pi number。 因為理論上 pi number 咧就係比較 危險啦，定係 pi number 係咁應該咧就係 pi number 就安全咯。 係 咁，如果 pi number 係安全就。就你咪唔使过去咯，成日都。 系啦，咁啊， 但系你要走啊嘛。 古仔任你讲啊，即系我唔记得咗。总之我唔记得佢系 pi number 系安全定危险啦。喺呢个唔重要噶。O K， 总之佢要用后屘发觉系用 pi number 去分辨啫。O K， 咁但 pi number 咧，如果数字大咧，唔容易计算到系咪 pi number 嘅。咁所以佢就变咗后屘嗰个就有理由令到嗰个咧，嗰、那个即系。好似傻仔咁样，原来数学天才嚟嘅，嗰、那个就发挥咗佢嘅作用啦，咁样嘅啫 ，OK， 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个重点我就 系啊， 我都系想讲呢个系终极嘅 移動迷宮啊，即係心慌慌個 cube 嗰個設計。咁佢後尾仲搞咩 high pass cube 噶嘛？即係去到再跟住我都唔知點啦嚇，都唔夠複雜啊。即係玩扭計式都唔夠複雜啊！我而家見有啲好扭計式唔係，即係佢係九格噶嘛。而家我見到有啲整到好多格噶喎。 哦，係啊， 係啊，可以好 超多， 即係唔止九格噶喎，係啊，可以整到唔知幾多格，好多格。好細粒噶嗰啲格，係咯，咁點玩啊，大佬？ 唔知啊。 係咯，黐線㗎，咁可能都即係已經即係啲人已經玩到普通歌啦，就要再勁啲咁啊，係啦，係。 系啦，即系睇 part number 有好多啲破解密码嘅，都需要即系拆解 part number， 将个数字系啦拆开咗两个 part number 咁样。 但呢一 project 暂时今次都系唔关事啊，即系我纯粹讲迷宫嘅一部分啫。咁就其实终极嘅迷宫监狱咪就系 cube 咯。咁就有 cube 呢个东西之后，其实都唔需要再玩啦，系咪？咁我觉得移动迷宫，因为佢调翻转玩翻 raw 啫嘛，过瘾在，因为佢真系石墙，真系有怪兽咁，佢系一个。真实迷宫咁嘅迷宫啊嘛， 即系其实都系玩翻呢、這个即系盗墓嗰样嘢，咁有好多机关咁，但系佢就系要逃出嚟，就唔系要入去咁样同咁咯。 唔系咁唔同，咁你有个迷宫呢件事系迷宫本身系主题啊嘛，咩盗墓啫？即系你盗墓咧，就要攞到一样嘢作为一个主题。喺故事上系两种唔同嘅故事类型嚟嘅，直情。即你唔可以話扯，咁佢最後都要解謎咁，咁你解謎就差唔多咩都可以解謎㗎啦，你外星人又得，殺人又得，咩都得，係咪？咁你呢個係一個好籠統嘅講法，咁你迷宮本身係一個類型嚟嘅 ,ok? 係。 咁佢就將呢個迷宮呢個元素呢就講咗呢套入面，但實質呢佢係冇嘅，佢有冇去破過迷宮呢？ 冇啊。 冇啊嘛，即佢話個監獄係有迷宮嘅呢個結構啫，咁就咁啦。佢最屘都唔系靠佢破迷宮咁样去做嘅，唔关事嘅。 即系其实喺个立体嘅世界咧，大家有玩过啲Minecraft 啊吓嗰啲游戏，自己去作佢地洞咧，作下你就会发觉自己迷失咗方向嘅啦。 嗯， 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嘅。 哦 ，OK， 好啦，咁仲有咩问题？嗰个戏有咩问题嘅？你咩技术上嘅问题？ 信箱 有冇？ 系，佢系即系有啲系全纸仔嘅，系咪啊？嗰、那个 哦，你讲紧月饼啊嘛？ 系啊，月饼啊，似乎呢啲 low tech 嘅嘢仲可靠过啲 high tech 喎、 啊。系咯、啊， 系咪咧？ 系咯、啊，咁啊，梗系噶。其实同埋你呢啲戏咧，你虽然话系科幻嘅，讲到好高科技啊，通常喺故事上咧，最后系反而用一啲好 raw 嘅方法去解，即系去打赢噶，即系唔系靠。靠翻高科技，咁先好睇嘅喎，你會覺得？ 哦，反放啊，即係反而係要 我唔知係咪啊，但係即係你帝國軍結果係俾呢個 Ewoks 嗰啲原始部族打低啊嘛。 哦，唔係通常係啲即係懶高科技啊之類嗰啲嘢咧嚇，咁、那個結果就係會俾最簡單嘅方法去破解佢啊嘛，通常都 係 咁。 係啊，即係故事啊，通常會咁樣講咯，但係現實咪咁啊，另一件事啦。咁你話佢全子仔啊，咁呢啲的確係持之有恆啦、啊，係咪出貓都係靠咁樣啦、啊，係咪？ 冇錯。 係咯，即係最醒嘅出貓方法唔係用高科技啊嘛，係用啲最 raw 嗱。其實唔係嘅，你咁講呢個係基於咗呢個咧變魔術咧。其實你最難解嘅魔術就係啲最簡單嘅方法啦。即係你會諗到哇，佢一定好複雜變走嘅自由神像啦，哇，一定好複雜嘅。其實唔係嘅，佢用個最簡單嘅方法啫，因為係簡單到你諗唔到啊。唔係，因為佢係複雜到諗唔到，係簡單到你諗唔到嘛。咁就算你揾啲咩科學家啊，走去點樣驗啊，你都驗唔到佢有咩古怪，因為你冇諗到佢嗰個 trick 嗰個位喺邊啊。其實係咁嘅嘛。咁呢個係嗰啲即係講魔術，即係其實 trick 啦，其實 trick 入邊講嘅嘛，即係嗰時嗰套電視劇、啊 嗯、 即係阿布寬同阿宋家有幾位嗰度，咁佢就話嗰啲點解係連科學家都解唔到嘅謎，其實就係因為佢用咗個你諗唔到咁簡單嘅方法去做，咁你冇諗過係咁簡單，唔係即係你冇諗過嗰個方法，其實係，所以你冇拆解到佢咯，其實係咁啫嘛。 嗯， 係啊， 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個盲點嚟嘅咁咯，即係你咁諗啊，係啊，咁呢套戲就好搞笑啊嘛，佢話佢個盲點就係嗰個設計嗰個人啊嘛，自己啊嘛，因為佢 即係佢一心想向史泰龍報復啊嘛。咁佢所以佢就係嗰個弱點啊嘛，唔係個 system 啊 ，system 其實係無敵噶嘛，佢話翻係咁講啊嘛。 係。 咁啦，係啦，係啦，咁啦，咁有冇啲咩冇就要介紹下你話嗰啲漫畫啦。 好啊。係。咁咪首先講一套咧。 仔可以講下噶喎，係啊，因為阿 Peter 會講起一個女木飛係咩飛女燕。 荒木飛女燕。 荒木飛女燕嘅一個近年啲嘅作品係啊。咁啊，佢阿 Peter 講下先。 咁啊，係大家都知道，《荒木飛女燕》咧係 JoJo 嘅作者啦。咁佢有呢個2011年嘅作品嚟嘅，係一個短篇嘅四個故仔。今日係需要講第一個故仔。嗰、哦那個短篇嗰書咧就叫做《死刑執行中》，《屠肉進行中》亦都係第一個故仔啦。咁樣就啊講咧，有個啊或者講最尾咧，其實咧你見到。一間房裏面穿到個窿，出面呢就是一個啊即係野外嘅世界，但係嗰個老人家呢等到50年佢都坐喺間房唔敢出去喎，點解呢？咁又要講返個古仔開頭啦，就係、是、一個法庭裏面呢就判咗呢個人呢其實係死刑嘅，咁就只可以喺監獄裏面執行。咁嗰個囚犯呢入到去間監獄，咁啊，初初黑麻麻嘅，但系咧佢撳個燈就係原來有機關嘅，有啲蜜蜂針佢隻手指啊。跟住，然之後打開燈咧，哇！見到間房好靚喎，哇！又有啊餐台，有食物啊，有梳化喎。咁於是嗰個囚犯就都係食嘢啦。點知又有機關整蠱佢啊！佢食條魚，嗰啲魚骨會打出嚟，整傷個口啊。跟住張凳無端端會散咗嘅。跟住有好多其他嘢啦，那個人就後來個囚犯發現鳳牆是有些鬆軟的、他又找個湯羹，那個湯羹是穿窿的，本身即是他想喝湯都喝不到，那他就用個湯羹刮鳳牆啦，那就刮鬆了鳳牆，那就怎知原來鳳牆裡面收埋部輸入機，就搞斷了他的手指，即是他說這套漫畫都幾血腥暴力的。咁當然啦，嗰、那個囚犯又係租做嗰啲人物嘅樣又好有型啊，咁樣即係著得好靚咁樣嘅。咁當然就 佢坐監都坐得好有型嘅， 好有型係啦嚇。當然佢係同租做嗰個古仔完全冇關係啦，係啊。 O K。 不過佢啲樣咧就全部好租做嘅。 點咁點咁啊？手指都斷埋啦，咁點？ 係啦，跟住就搞到話啊個想坐下梳化啲彈弓無端端又彈出嚟啊！地下啲釘又飛出嚟啊！咁樣即係試過好多鑊咧，即係佢想屠肉啊，都唔得噶。咁啊後屘咧有一次啊，俾佢刮下刮下，咁啊刮到咧嗰啲機關爆炸，炸到個大窿喎、啊。咁啊見到出邊個世界咧就啊就好靚嘅，即係其實咧你行出去咧就已經自由噶喎、啊。但係由於試過咁多次咁俾人整蠱法咧。即係俾機關政府咧，咁嗰個囚犯就諗：啊，你如果我行出呢個窿，會唔會又有啲斷頭台把刀砸落嚟？啊，令到將我殺死嘅咧？咁於是佢諗好，左諗右諗咧，都係唔好啦。我覺得依家房都係安全啲。咁咪諗下諗下咧，就日子過咗50年，佢都變咗老人家，仲喺嗰個房裏邊唔敢行出去。明明咧，啲機關已經爛曬啊！個即係有個窿，你行出去就走得㗎啦。咁呢個就好似即係一個監獄啦，咁亦都係一個刑房啦，咁啊一個精神嘅監獄，因為佢個精神上唔敢走出呢間房啊嘛。咁啊，其實講監獄題材嘅電影都好多嘅，而高科技嘅話咧，好多時都唔需要一個實體嘅監獄嘅。就好多時話將你個精神啊、靈魂啊吸咗落部電腦咁啊坐監佢咁咪連飯都慳翻，唔使煮和家飯俾個家飯食啦，係啦。 哦，咁嗰啲咩擺咗人落個衛星度雪住咗嗰啲都係一種嘅。 係啊，好多戲都咁樣講嘅，係啊。 嗰啲科幻係咁講啦。咁你講下嗱，另外仲有一個係《崔麗松》嘅，你講下嗰個，但係嗰個坐監唔使監房嘅喎，點樣坐？ 冇錯啦，咁嗰個咧就係細個。蔡依森嚟睇嘅一個短劇啦，咁咪又喺一開始又有個啊 即係犯人犯咗事，不過好小事啫。因為咧喺嗰個世界咧，如果你犯啲殺人放火嘅蠢罪，就會判死刑啦。咁如果罪不至死嗰啲咧，咁其實好簡單，喺個頭上面整啲刺青，咁啊走得噶喎，冇監房噶喎。哇！嗰個人咁哇咁正啊，咁啊佢係於是乎咁佢冇錢，咁啊走去超市上啊偷嘢，冇人理佢喎。哇！即係只要啊喺餐廳咧，佢食嘢食霸王餐唔食咗霸王餐唔俾錢，都冇人會投訴佢嘅，完全唔理佢嘅。我初時覺得啊好正啦，啊咁樣好自由啦，覺得自己咁啊。點知有一次佢受咗傷，咁咪想打電話揾醫院啦，咁啊咁咪個醫院咧就問佢啊，啊唔該你抬起頭俾我睇睇你，咁啊見到醫院人見到佢個額頭咧有刺青咧，咁佢個醫院人就唔理佢啦，咁佢開始知道咧弊啦，即係原來咧根本上呢一個刑罰嚟嘅。啲人之所以唔理佢呢，係呢個世界嘅規則係咁樣嘅，即係如果你去即係應酬啊，係呢啲有刺青嘅囚犯呢，嗰個人呢都犯咗法，係會被刻上刺青，那個結果就同囚犯一樣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囚犯好彩，有一日有一個好心人呢就肯採佢呀，同你傾偈呀，聽佢咁講啦。咁但係呢就後咪有啲其他嘅途人呢就同呢個好心人 講。你話呢個人其實係盲㗎嘛，所以 佢 睇 咗 個 啦。其實呢個人係盲嘅，佢先至會好個好心去理佢。咁呢個人呢 話俾佢聽下，呢個人有刺青咁，佢就即係唔理㗎啦。 咁即刻180度嘅態度轉變咗啦，咁咪彈開咗啦，係啦。咁到後來呢即係因為呢個囚犯犯嘅事就疫期冇錯，咁可能一兩年後咁放監啦，就整走個刺青啦。咁樣 即係佢可以即係取消嘅呢樣嘢， 取消啦，係啦。咁個刺青係啦係啦，個刺青有啲高科技嘅，即係例如個囚犯都諗過，既然啲人見到個刺青咧就唔理我，我可唔可以戴頂帽遮住咧？唔得嘅喎，原來咧一戴頂帽咧，佢嗰個刺青就會射啲激光啊，整爛頂帽，係啦，一定會令到人見到佢個刺青嘅。呢啲就係高科技啦。 激光㗎？咦，咁咪可以其他邊人咯？ 可能係即係啦，即係想啲人飆窿咗頂帽咧。咁咧 變咗阿雷射眼喎，大佬。 哇！可能就犀利啊，變咗係咁。同埋咧，就係佢嗰個世界咧，就好多啲無人機咯，即係嗰啲。 監視 機係監視嗰啲人㗎，即係睇下有邊個咧係。 喂，咁但係佢咩時代嘅古仔咧，已經有無人機呢個概念？ 未來嘅係應該有高科技。 但係我知道，但係我意思嗰、那個嗰、那個古仔啊，唔係講個 story 啊，唔係講個 story 係幾時，係佢寫呢、這個或者呢個劇 情。係未有無人機嘅，但係佢呢個犀利就係、是。 犀利 啊！係啊，佢預計到將來佢有好多無人機周圍飛嘅，而家可能呢個世界度係啦。 咁其實我覺得佢嗰時係真係未諗到有手機啫。如果你而家其實唔使刺青啊，你攞走咗佢個手機就已經做到曬你頭先講嗰啲嘢㗎啦。係 啦， 冇人採你啦，同埋你買唔到嘢啦。 其他人又唔可以借部手機俾你啦。 即係你冇咗手機，你就食得屎啊！喺未來世界咁樣。 係啦，咁咪仲有個 想叫白車都叫唔到咁啊！唔係話啲人唔理你啊，你根本叫唔到。叫的士都叫唔到啦！你而家上大陸系咪冇咗个支付宝啊？ 冇错，冇咗手机就真系咩嘢都做唔到啦。临尾有段小插曲啦。 现代化就应该玩呢个啦，系咪？好，即系呢个唔系科幻嘅现实都已经做到啦吓。 冇 错。你判罪咁啊？判你两年冇手机用。哎呀，冇啊，法官大人啊，惨过死啊，咁啊，系咪？ 系啊，即系冇得上。 你判我死刑啦，不如咁啊，咁啊。 系啊，啲 game 冇咗两年进度啊，死硬啊。 系啦。咁啊，谂咩 点解听到梳地咧要报复啊超人老豆咧？就因为佢混咗就喺个飞金松冇机打几年。 哦，系啊，那个混喺个平面嗰度。 飞金松就系收唔到信号，原来就系咁嘅啫。手机啊，你攞去啊，不过冇信号啫嘛。啊， 冇错啦。咁样 原来呢个真系终极嗰个惩罚系嘛？即系讲咗咁耐都唔知飞金松有咩咁恐怖啊？原来唔恐怖啊，嗰度都唔知几正个样。 因为冇得上网。 原來冇得上網啫，係係啦，星星珊瑚島咁好靚嘅，但冇得上網啊。有波幾小絲俾你都冇用，係啦。 咁啊，臨尾就有段小插曲啦。咁嗰個囚犯得到自由之後咧，佢又見到另一個女囚犯咧，佢又覺得誒好寂寞啊，冇人睬我啊，即係嗰種。其实你想就好似叮当有种叫石头帽咧，即系大咗就冇人会理你咁样啊。咁样嗰日由于嗰个主角都体会过呢种即系好寂寞嘅心情，于是佢都系理睬即系睬嗰个囚犯。咁于是乎系啊，即系同佢倾偈啊。咁当然啦，那个男主角又会再次受到呢个刺青刑罚啦。但今次我 觉得但系咁。有刺青嘅人，採有刺青嘅人咪已經冇嘢可以再阻止佢哋咯。咁如果咁佢哋嘅人數，如果夠多嘅時候，咁佢有咩所謂啫？你咪唔好採我咯。我有一半人係呢啲人，係咪先？咁我冇分別㗎，我一樣可以有我嘅有啲人傾偈 㗎。哇！呢啲點係我當時睇冇諗到啊。不過我估係咁多 其實佢係只不過一個短篇啦，佢唔會係一個諗得好仔細嘅，即、就、係、是、一個。一个设定嚟嘅，佢只系即系做个比喻嘅啫。好多时呢啲即系吹泥松，系好似世界奇妙物语咁样啫。我哋唔可以现实咁去推展落去嘅，即系你推展你就发觉佢个制度讲唔通。咁但系就唔紧要嘅，佢都系想做个比喻啫。不过我就话，如果去到现代咧，你将呢样嘢当成系攞走你部手机，其实会更加现实咯。 系， 即系你乜都做唔到噶嘛，到时系咯。唔系，其实呢个系。是那時啲人一早就講㗎啦，話呢個其實咩嘢叫做獸嘅號碼嘛，即係嘅 number 嘛，即係點解話未來啲人要一定要有獸嘅 number， 即係666啊，即係呢啲 number 喺身上，你先去做交易㗎嘛。咁其實一早啲人就講咗呢樣嘢㗎啦，即係話其實第時啲人係要有啲巴曲啊，或者唔知有啲乜嘢啊，咁你先可以買賣㗎嘛。但係呢個唔係啟示錄，聖經其實一早講㗎，係咪？ 係啊，聽過有啲小冊子都咁樣即係講過啦、啊系啦， 咁其实呢样嘢系即系佢哋嗰时谂嘅，梗系好怪啊！咁但系如果你一谂呢样嘢系类似支付宝咁嘅嘢，咪就系咯，即系你冇你唔整呢样嘢，嗱而家嗰样嘢都仲系一部新外物嚟噶嘛，但系可能迟啲呢嘢发展慢慢发展，就系、是、可能你整咗个晶片或者整咗样嘢喺呢个身度， 系啊 系啊，咁整咪就 exactly 嗰样嘢咯，咁你就攞个人去 do 嘅啫，咁你唔装咩？你唔装你咪唔可以做买卖咯，即系你成买嘢都买唔到，你唔能够同人通信，咁你成日唔能够喺个。社会度生存嘅喎，冇咗嘅话，系啊， 咁啊真系啊，系啊， 嗯，系咯、啊，就咁啦。咁其实你咁样去推演出嚟啦，吓或者呢个讲法吓，咁或者我你讲完未？而家呢个吓，你讲完我又讲咗。 讲、啊哦、完啦，呢两个故仔真系。 我又唔 记 得咗咧，嗰个电视剧叫咩名？我哋喺好早期嘅节目咧系有讲过嘅，即系早到我哋真系可能系咪应该第一年啊？因为我记得嗰时好似我哋有贴埋嗰时嗰、那个。嗰啲嗰個節目啲片出嚟，咁啊 YouTube 都有，咁但係而家可能冇曬嘅。咁啊，佢又好得意嘅，佢個 logo 咧，其實就係一架嗰啲咧，以前啲單車咪好大個前碌，就好細個細碌，個前碌係大到咧高過你個人嘅喎。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啲咁奇怪嘅單車？ 有， 即係有啲古代嗰啲啊，第一代嗰啲， 都係喺嗰啲黑白片先見過嘅啫。 係啦。咁佢唔，我就唔記得，好似佢係用嗰樣嘢嚟做個 logo， 咁係做乜嘅？咁佢其實係話咧，原來咧係有一個島，那個島係好靚嘅，即係我諗正啩，不打去多明尼加度假村嘅，係好靚，好，但佢又好古色嘅，咁好靚。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原來佢係一個好遠嘅島嚟嘅，即係你去咗咧，翻唔到嚟。咁原來係一個監獄嚟嘅，佢就將個島咧。整到咧係靚到你唔想走啊！ 嗯， 即係你住咗嗰度咧，你就唔會想走噶啦。咁原來咧佢有一個監獄，咁當然啦，佢嗰個監獄唔係話運啲咩嗰啲惡人嘅，原來咧就是、可能係啲政治犯，即係嗰啲唔係咩惡人嚟嘅。如果嗰啲係惡人咧，去到就唔會啲人係斯斯文文啦，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個主角咧就俾人整咗去嗰度。咁初就係講佢初都唔知咩事嘅，咁佢就慢慢去查咁。當然佢又好想逃離嗰度，同埋翻去即係真實個社會啊。咁佢係講樣咁嘅嘢，喺電視劇嚟嘅呢度嚇。哇！咁呢個概念好勁嘅，即係如果你以嗰時，我諗呢啲係啲六七十年代嗰時嗰啲劇啊，即係好舊。咁佢就講樣咁嘅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監獄，但係佢個監獄咧就係靚嘅。咁你就當一種即係好似軟禁啊、放逐咁樣嘅，差唔多係咁 咁放逐冇人話你要去咗西伯利亞㗎喎，即係以前呢蘇東坡係放逐咗去邊度呢，南方㗎嘛，即係嚟咗我哋呢度呢，即係意思係咪，咁佢冇話嗰度唔好㗎喎，佢話咩日日食荔枝咁啲幾正㗎嘛，係咪係咪咁㗎，我冇記錯，咁其實佢冇話嗰度唔好啊，不過佢度遠離咗你嗰個京城，咁你咪唔可以搞到啲咩政治啊，做唔到啲乜嘢咁解啫嘛。咁咪等你喺嗰度，你咪去嗰度咯。咁如果你 enjoy 嘅，你可以覺得好嘆喎，冇問題喎。我冇話嗰度好好差喎，生活係咪先？咁其實有少少係咁，即係其實佢只或者唔想你喺個即係個社會度搞嘢，咁佢就擺咗你嗰度。咁但係嗰度佢唔係用一種咧，即係。好辛苦啊，等你喺嗰度受苦啊咁嘅形式嘅，佢反而喺嗰度等你享受。嗱，咁呢個你唔好話寫唔現實喎，唔係喎，你睇到上次咧話嗰個邊度咧，話有條友咪殺咗好多人咧，咁佢話佢坐嗰個監獄係好靚噶嘛，係每日又有教練做，即係教你做簽啊，咁其實好似酒店一樣嘅生活嘅。嗰度係邊度？挪威啊，係咪啊？ 唔知荷蘭定係邊度，其實都有啲即係所謂啲好啲嘅監獄嘅，即係唔 係好啲， 即 係五星級酒店嚟嘅，係嘆係你係夢寐以求想去嗰度住。係 OK， 咁我都唔知道，如果香港係咁，我諗日日殺人啊啲人啊， 睇拍都 唔係咁，因為嗰時試過有啲話係偷渡者，佢嚟到香港咧，第一件事就做咩就係襲警喎。咁咪唔奇怪嘅，咁你唔應該係你想匿埋唔俾人捉，佢唔係，佢就係想俾你捉，原來佢就係終極目的咧，就係、是、入去赤柱度踎，因為咧對佢嚟講咧，佢入去赤柱踎啊，簡直係住酒店一樣啊，即係佢相比起佢即係來自嘅地方啦嚇嚇，咁佢嗰度就日日有政府嘢食嚇，有日日唔同嘢食係嘛，又有地方住免費係咪？咁好多香港市民都冇啲咁嘅福利啦，係咪？公屋都要俾幾錢啦，係咪都冇免費嘢食啦，係咪攞公援都係得雞碎咁多，仲要其實間中要去同啲犯一齊掹草，咁不如直接入去赤柱踎咪仲好，係咪嗱，咁有啲人個設定都係咁喎，即係佢諗住原來嚟香港為咗坐監，咁咪有得食有得住囉。咁你又唔好話係即係你以為呢咁樣係點喎，即係咁呢其實可能已經係有啲人佢認為人生係咁就係佢嘅最大目標㗎喎，即係有得免費食免費住。是啊，咁你话咁同一隻狗有咩分别？其实冇噶，所以好多人好羡慕啲狗噶。即系当然你唔好喺内地做狗啊，咁你内地做狗你会变狗仔煲嘅啫。咁如果你喺啲文明啲社会做狗，的确系唔错嘅。咁好多人都几羡慕，咁佢就觉得即系坐监咧，系可能个生活系好过做普通人嘅生活啊。咁而家呢个的确系现代人有唔少人有咁嘅谂法嘅。咪即係你冇諗過，其實你日日翻一個人工，其實係監嚟嘅啫，係咪？咁你去坐監，其實佢都有啲咩車衣監啊，有啲唔同嘅咩期嘛，嗰啲叫做有啲唔同嘅期噶嘛。呢期佢真係做洗衫咁、洗衣房咁，呢期可能做咩咁？其實有啲咁嘅嘢噶嘛。咁其實你個社會咪一個大監獄嚟嘅啫嘛，其實係咪？其實個地球都係個大監獄嚟㗎，你離唔開嘅喎。大家幾時即係逃獄過、離開過地球啊？邊位試過？就算我大气层穿个窿，你都出唔到去噶喎，系一穿咗啦，终于吓， 摆脱引力嘅牵绊，即系 系啦， 精神嘅监狱咧， 系啊，咁就算你摆脱咗引力都，你都离唔开呢个太阳系，暂时都咁你其实都系你可以咁谂噶，即系其实咩叫监狱咧？其实都系一个你自己即系点讲，即系你困住你自己啊嘛，其实一个地方啊嘛，系咯，系咯，头先讲个精神监狱咁，都系一种监狱嚟嘅。咁有以前啲人話唔讀書係冇知識，其實都係一種監獄嚟㗎嘛。知識嘅監獄啊嘛，大家有冇聽過？即係無知啊，無知就係知識嘅監獄啊嘛。但係而家啲人以無知作為好威㗎嘛，佢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監獄㗎喎，佢仲覺得自己乜都唔識係先至叻㗎喎。咁你冇得講㗎，即係你呢個咪即係等於你頭先講話坐監坐到覺得好爽嘅樣啫嘛，係咪？即係呢度有得食有得住喎，做咩出嚟？係嘛？系咪？ 系啦。 咁你话放我出嚟，我即刻袭警，即刻咬甩啊！食屎狗只耳，系嘛？ 唔应该一早 即刻可以坐过咯。 遣返佢翻去大陆啊？ 系嘛？唔系，因为呢啲监狱坐得唔辛苦啊嘛，唔系话嗰啲你喺度做苦工啊，嗰只啊嘛，系嘛？佢冇苦工做噶，佢咩几爽？日日仲有波打，系嘛？系咯。 仲有電視睇、啊、有冇電視睇噶？有收音機聽啊，我知道啊，唔知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冇咩問題嘅喎，其實都大魚大肉嘅喎，係嘛？每日有 幾 多嘅喎？係啊， 如果但你個人好低 level 要求低，就是、有食有住，咁你就覺得加入係好爽。但係如果你個人係好多嘢諗嘅，啊，我要睇書嘅，唔俾你睇書，我要學好多新嘅知識，又唔俾你學，你即係你個人就會覺得 咁、啊、我頭先咪就係講緊你冇知識都係可以係一種加入。咁所以呢個就係純粹睇你個人你自己係點樣設定嘅啫嘛。咁而家係有得食有得住就 OK 嘅人係好多嘅。嗱，當然到你有得食有得住，你就會唔會淨係滿足喺有得食有得住就另一件事啊？咁但係總之好多人咧有得食有得住就算啦，係而家好多人嘅一個 setting 嚟噶嘛。 哦，咁樣。 嗯，係咯，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做緊雞做緊鴨噶。其實每一日你翻緊嗰份工，你咪求緊包養啫嘛，你唔知嘅咩？你咪求其一萬幾千個月，咁你咪喺嗰度做。咁咪翻到你冇曬時間咁啊嘛，咁之前嗰度動人的時光都係講呢樣嘢啦。咁其實即係其實咩係監獄呢？大家可以再諗真啲嘅，即係咪真係有埲牆，跟住有啲鐵枝咁樣先係監獄呢？咁大家可以諗下嘅，即係咪換咗嗰啲鐵枝做雷射光，咁就係監獄。咁如果即係其實你可以再諗下咯，係啦係啦。咁當然你換成一套蒲獄嘅電影，咁當然佢係要比較 physical 啲嘅，咁下次佢都可以諗下，其實係一個倒返唔到嚟咁呢種都得嘅，咁咪即係其實你流落荒島都係一種監獄嚟㗎嘛，你可以咁理解係咪？ 係啊， 即係你冇船經過啊，或者冇咩，你其實你係做唔到一隻可以返到去嘅船㗎嘛，你想斬啲樹咩點啫，你即係你做隻木筏咁嘅嘢啫，最多係咪？咁你嗰個嘢可唔可以即係橫渡一個大海返到去文明世界呢？咁即係應該你唔得就已經死咗㗎啦，即係有個海又有鯊魚啊，好多嘢㗎嘛，亦都會曬㗎嘛，咁你都會有足夠食水俾你橫渡呢，咁你就咁過就唔得㗎，亦都係咪？咁所以其實你都係可以話其實咁都算係一種監獄，因為以前呢海盜啊，佢哋會對船員最大嘅懲罰乜嘢，就是、留低佢喺荒島啊。 係啊， 係。 個荒島唔代表佢係乜都冇㗎，即係可能佢都有樹有剩有。你可以有唔會死㗎，可能都係啊，咁但係咪留低你喺嗰度？咁啊夠未？咁呢個就係對船員啦。咁所以點解嗰啲船員唔敢即係、就是、去犯一啲大錯咧？因為如果犯大錯，就會俾人留低喺荒島啊嘛。其實仲慘過坐監，因為即係你坐監咧，咁你都仲喺個即係有文明嘅地方去設置嘅監獄啊。咁可能佢都有個期㗎嘛。 系啊， 佢未必系坐一世噶嘛，同埋你都仲有機會可以或者逃到走啊，系咪？咁但如果放低你一個海島咧，嗱冇人困住你噶，冇人困住你噶喎，你有本事你咪自己游水翻嚟咯，系咪？ 有啲未知嘅恐懼啊、危機啊咁樣，系啊。 唔係唔關事，即係總之你冇能力翻到嚟啫。唔係恐唔恐懼，你就算冇恐懼都好啊，我當你冇恐懼，咁你點翻嚟？你點翻嚟先？ 因为唔知 道 刑期 几耐，系啊，唔系，一定系终身啦，点会唔知刑期几耐啫？你拜喺个岛，你唔使旨意翻嚟啦， 咁系啊，系 冇得翻嚟噶咯。咁你但系你话困咗你喺个某一个地方都好啦吓，咁你嗰个地方都仲有机会可以翻嚟咯。咁即系话你嗰啲咩几严密嘅监狱都好啊，咁其实佢都定期有船会运啲物资嚟噶嘛，咁嗰度好多人坐紧噶嘛，咁其实佢都系一个小型嘅城市嚟噶嘛，即系好似军舰岛咁啊。嗱，你军舰岛佢哋嗰套戏都拍到好似逃狱片噶，即系嗰套韩国片嗰套军舰岛啊吓，佢都当好似逃狱片咁拍噶嘛。咁其实明明嗰班有打工噶啦，系啦，咁当然佢嗰度系讲佢就系俾人卖猪仔啊，佢哋唔系即系佢哋唔知道去嗰度即系打工嘅，唔知道去嗰度开矿嘅吓，俾人呃嘅咁其实佢个拍法都系当逃狱片啊，咁你呢一個都係一個係一個類型啦，係啦。咁只要你嗰度係有定期有船到啊，有剩啊，咁其實佢就有機會可以逃走㗎啦，係咪？但如果你話抌咗荒島，你就另一件事啦。你邊度有人會再嚟呢？冇人會再嚟㗎喎，係囉。咁你可能啲世就喺嗰度等死啊。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即係一個問題囉。咁你嘅選擇就係到底你繼唔繼續生存㗎嘛，你可以自殺㗎。係咪？因為呢佢哋留低咗個人喺個喺 睇個火啊，佢哋仲會再留低一樣嘢，就係、是、唔知係一把刀啊定係乜嘢㗎？即係其實就係俾佢自殺㗎。你唔好以為嗰把嘢俾佢會嚟要嚟旁身啊，唔係啊。 通常啲戲都成日講話咩留低支槍，然之後得一粒子彈嗰啲啊嘛。 唔好理佢啦，但係類似啦，或者留起上一粒子彈，因為槍貴啊嘛，所以其實可能佢留低把刀咁樣。即係總之佢留咗個人嗰下咧，佢留低咗一件可以俾佢自殺嘅一件武器。咁其實就係咁啦，等你自己決定。系啦，即系你可以自己搞掂自己吓，咁但系佢个刑罚就总之抌低你嗰度，佢就走啦就算啦。咁你真系咁嘅，以前啲海盗啊咁啊，系啊，咁你咪大家谂下咩系监狱咯，系咯。咁我就觉得喺城市里边，你日日翻住同一份工就系咁噶啦，呢世咁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监狱嚟嘅咯，系。即系其实你本来系有你想做嘅嘢，但系冇做啊嘛，因为嗰样嘢系。搵唔到食㗎嘛，搵唔到錢㗎嘛，咁咁人係要食飯㗎嘛，咁你咪喔跟住你人生有幾十年上就係喺一份工度冇，其實冇意義嘅份工，又係一樣好似差你呀，又係喺度領螺絲咁，嗰份工一樣嘅啫，咁但係嗰份工可以令到你有飯食喎，咁樣咁你大家諗下，咦咁樣咁同你喺赤柱度過又爭幾遠呢，其實有 係呀， 咁大家可以諗下嘅，係呀係呀係呀，你可以諗下嘅，大家即咩叫做監獄啊？佢大家可以諗下，其實會唔會大家而家每日做緊嘅嘢等同於係監獄？係。好，咁啊，馬仔有冇嘢回應一下咧？咁頭先又講過 Sozo 嗰個作者個另一個作品啊，咁之類。 其實黑鏡嗰個都類似懲罰咯，就打格啊嗰個。 係點樣？ 可以睇 A V 咁啊，打曬格嗰啲人。 哦。 哦。呢但系佢唔系惩罚嚟噶嗰个， 哦系惩罚嚟噶都系， 系惩罚咩？ 佢有几个古仔嘅，有啲、哦、有个古仔系讲系犯咗事定咩，咁佢有惩罚佢，跟住同啲人变咗系睇唔到啲人嘅。 哦，系咩？我有个系咁嘅， 系啊， 咁佢成日打晒格，咁咪破马脑俾死死死。 哦，唔会咪见到一嚿嘢喺前面咁咯，但系你同人倾偈嗰阵时咪见唔到即。讲唔到嘢咁，我睇唔到人哋样。 点咧？即系你见你意思即系佢睇嘢，所有嘢都变咗打架。 系啊，惩罚佢咁，佢睇所有人嗰啲咪打大架咯。 哦。咁但系其他嘢咧？其他嘢冇打架嘅。 其他嘅嘢冇打架噶。 咁佢令到嗰个睇唔到嗰啲人个真样，咁有咩惩罚咧？其实有咩惩罚咧？ 佢同埋听唔到啲声嘅，好似应该冇错。 系啊。 即系好似沟通唔到咁样。 沟通唔到。 我咁样， 系啊， 嗯 ，OK， 即系嗰啲古仔都系睇 A V 嗰阵谂出嚟，我估啊， 呢个唔知啊就， 即系有啲 A V 好抵死噶嘛，佢反而系个人样噶嘛，个打格系， 系， 会啊， 系咯，即系嗰啲唔知做咩噶嘛，即系佢懒系好似啊，好似嗰个人唔想出镜啊，定系嗰个人个样衰咧，就系啊，唔知佢做咩啊，打格打一个人度噶嘛。 通 常即其实你最冇瘾就打落块面度噶嘛，即系你觉得中唔中意做乜啊？呢样嘢啊，即系做咩嘢啫，大佬？ 系啊，听落呢一个系更加高科技一啲啦。 唔系我呢个唔现实噶，唔使啊！你攞走部手机搞掂噶啦，唔使搞咁多嘢。或者呢个人唔可以即系 access 到，即系嗰时阿 Sky 咧，即系喺呢个呢、這个推销 agent 入边，佢咪有一集定咩？话即系唔俾佢用电脑嘛，即系嗰时佢都未有超能力嘅，咪个黑客啊嘛，话唔俾佢用电脑啊嘛。 咁啊， 咁佢咪去到边都 access 唔到嘅咯，即系佢上唔到网嘅。 系 吓， 系 啊，佢后屘都系靠另一个人代佢上咁样去做嘅啫嘛，系咯，系咯，咁总之就都有啲咁嘅古仔嘅吓，即系其实佢只不过就令到佢唔能够 log in 到任何网络就系咁啦。即系佢尝试喺啲唔同嘅机度，想 lock in 就死嘅，即系会自动死嘅。咁我都唔记得佢其实系带咗个嘢喺佢身度，所以令到可以咁样发生啊，定系咩？我又唔记得。吓，佢好似系带咗嘢喺佢嘅只手定唔知咩度嘅。系啊，即系总之嗰个嘢就会令到佢上唔到网嘅。系。咁如果你用电脑系唔使上网，咁用法或者都得嘅。即系总之佢主要唔俾佢上网咯，或者应该咁讲啦，系。咁佢黑客嚟㗎嘛，唔俾上網咁咪真係廢咗 囉。咁又係喎。不過我有聽過另一個實驗話，你喺個監獄呢，你攞咗個手錶，佢冇唔知道個時間都會令人瘋狂。 即係你感覺。 咁佢咪喺嗰個咪古代嗰啲，佢咪中意喺夢牆度畫咯，即係畫啲。咁你會啊？咁當然佢嗰啲就會見到日出日落噶嘛，即係佢知道日頭夜晚噶嘛。咁你講 日出日落都唔知嘅話咧， 全封閉噶嘛， 完全冇咗時間嘅觀感喎。 啊、哦，咁你最終極嗰個咪就係嗰啲咩咯？嗰啲做嗰啲咩超能力實驗嗰啲啊嘛，就運呢個人落個水度啊嘛，即係冇曬五感啊嘛。 哦，咁樣 係、啊、即係其實你講緊嗰個都只不過係剝奪五感嘅其中一種嚟嘅啫。咁佢嗰個就最終極咪你運咗你個水入面，咁你咪即係，但係佢又同你戴咗個罩嘅，你唔會死嘅。咁但係你永遠都係出面黑色一片，又冇聽唔到嘢，又冇即係乜都冇曬咁咯。咁或者咁講，呢、這個唔係即係嗰時佢哋話嚇，即係我都唔知實質係邊個人啦、啊，係咪將個即係將個好個皇帝好鍾意嘅王妃嚇、啊、斬曬佢啲手腳，跟住又整盲佢、整聾佢、整下埋咁啊，日日喂佢食屎噶嘛？你有聽過呢、這個？擺一個啱我啊嘛，係咯。 係啊， 咪而家宮心計都有咁講㗎，即係佢次次嗰個係唔同嘅朝代，佢都話有噶嘛。咁到底呢件事係發生喺咩朝代嘅咧？咁我聽講到最早就應該係劉邦啊， 哦， 係啊，即係就話呢、這個佢個老婆就咁整咗其中一個唔知咩妃咁樣嘅，我都唔記得咗啦，係係啊， 咁啊，另外一個 女後啊嘛，女後啊嘛，即係話遲啲話有個佘詩曼版噶嘛，話無線會拍一個，即係就係講啊劉邦個老婆噶嘛，即係佢哋就係做咗皇帝之後，即係點樣對付翻自己嗰啲即係自己人啊？系 咯， 嗯， 系啊， 咁我睇佢最早就系呢个版本嚟咯。咁但系即系其实系点嘅，即系我就睇个古仔都话佢个时代系有嘅，即系同呢个咧绣花鞋一样嘅，即系你听嗰间学校都话系自己嘅古仔嚟嘅吓，或者呢个厕所鬼花子咁、那个都话系即系日本啊，都话系自己学校有厕所鬼花子啊嘛。咁其实就啲古仔就好中意加呢一个落去。咁其实呢个其实咪一个终极嘅。即係你將你 isol 嚟啊！即係其實或者你講監獄其中一種，即係或者其中一個性質就係將你 isol 嚟啊嘛。咁你擺喺個島度都係 isol 嚟啫，你困佢喺個監倉度都係 isol 嚟啫。咁就佢最終嘅 isol 嚟，咪就切斷曬佢所有嘅嘢咯。即係佢得翻個腦咁啫嘛，即係等於咁咪即係個人等於嗰啲咧，個人撞到癱咗，咁但係原來個腦清醒喎。咁但係佢就冇辦法同出面去聯絡到嘅，咁有啲係咁講，呢一種係其中一種植物人嚟㗎嘛，即係植物人有啲人以為就係腦死亡嘅意思，但係唔係喎，有啲係調轉喎，佢個腦冇死亡㗎喎，但係佢就所有嘅嘢都冇辦法聯繫囉，即係佢唔係半身不遂呀，唔係全身癱瘓，佢全個所有嘅神經都斷曬呀，咁佢連視覺啊乜鬼都即係佢總之佢就冇辦法表達到，但係其實原來佢係唔佢又唔係乜都冇曬嘅，咁佢聽到嘢嘅其實咁、啊、但係佢表達唔到自己 嘅嘢嘅，咁但係係啦， 唔係出面啲人唔知道佢原來係聽到嘅，係 咯， 佢成冇反應啊，俾唔到反應你嘅，咁佢哋而家咪就係話發現到原來有啲植物人係呢種狀況，佢哋咪就諗緊有咩辦法去令到呢種植物人其實可以。有翻同外面溝通到嘅能力啊嘛，即係當然呢啲一定要通過電腦啊，通過呢啲嘢。咁其實呢啲你都可以話呢種都係一種監獄嚟嘅，係咯。 我或者一個更加高科技版本啲，就係、是、唔知邊套漫畫唔知出夢定啲講將來人咧係一個晶片裏邊個腦嘅晶片，咁然之後有個商人就話：嗱，我而家要懲罰你，我就攞你左手你個腦嘅晶片就裝到一個鏈嘴嗰度，咁你就會。但你睇到嘢嘅，你就每日都見到我點樣殺人咧。但你又乜嘢都做唔到啊，因為你個成個人個、 哦、你講呢個咪黑鏡最尾嗰集咪就係咁咯。 係啊， 都有講過。 咪將嗰個人整咗落個頸鏈度啊嘛，係、哎、都有。 哦， 係 啊。哦，呢、這個係我就喺個漫畫度睇到嘅。 總之都係一種 isol 嚟啦，係啦、啊，即係如果你講監獄，其實個定義都係唔係困住，係將你分離啊。 俾你見到， 唔係困住， 隔離， 困住啊，困住就唔係，咁我都話嗰啲開放嗰啲唔係困住噶咯，邊有困住啫？嚇，佢任你收街走，邊有困住你啫？唔係啊，佢將你 isol 你啊嘛，同其他人，即係你其實明明喺個好多人嘅地方，但你冇辦法同嗰啲人溝通到，係咪 isol 你啊？ 係冇錯，你又乜嘢都做唔到啊？ 咁其實係呢一個先係佢個 mem 啊，或者好似你好似隻鬼咁，咁你周圍同人講嘢，人聽唔到你講嘢，咁嘅狀況啊嘛。 冇錯啊，你影響唔到啲物質世界。 其實明明好多人， 係啦係啦係係，你影響唔到咯。其實你聽到過，你見到過，咁但係你影響唔到個物質世界，人哋都睇你唔到嘅。咁你都係一種 iso 嚟嘅。咁有啲人想像死亡其實係一件咁嘅事嚟噶嘛？即係你話遊魂野鬼咁，你咪喺度咁咯。係，即係你作為都做唔到啲乜嘢㗎，係嘛？佢淨係同阿信行光通到靈咁，所以佢見到佢，所以同佢幫佢捉棋啊嘛。但係其他人見唔到佢㗎。佢都自己捉唔到棋㗎，佢喐唔到個棋盤㗎，咁你咪想象下呢種都係一種監獄嚟嘅，其實你可以咁諗啦，咁你自己大家諗清楚咩係監獄呢，咁其實就唔係即係大家諗一定係 physical 有個監倉咁嘅嘢嘅。 另外如果 set 加 plan 嗰度呢，開頭 set 加 plan 即係話佢哋所有人都已經上曬網㗎，現實世界冇咗㗎嘛， 但係佢嗰個話記憶體唔夠，會永遠停留咗喺個暑假度㗎嘛，佢哋全部。 其實呢，你將人去即係咁樣 upload 咗落一個嘢度啦，咁甚至乎你啲所謂等佢一路喺度發一個好好嘅夢都好啦，咁其實好多科幻故事會話俾你聽，係雖然佢喺個夢入面佢滿足曬所有佢幻想嘅嘢，但係其實是假㗎嘛，其實咁都係一個監獄嚟 喎。係 Matrix 喎，佢係 Matrix 係啦， Matrix 已經係一個監獄啦，咁佢將佢混咗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裏面嘛，咁就算佢應承你俾曬你想要嘅嘢你，咁佢有講過啦，就係、是、第一集佢咪有一個人就厭佢哋嗰個啊嘛，咁條友就話佢可以配合啊 Agent Smith 交佢哋，即係等佢哋啊交佢哋出嚟，咁可以，但係佢個條件係咩？佢話佢要翻翻入去 Matrix， 但係每日又話又要食牛扒，跟住又話唔知要做乜，即係總之其實全部都係啲即係享受嚟嘅，因為佢就話咧，佢醒咗之後咧喺嗰度日日食埋啲好鬼即係嗰啲好鬼核突冇味道嗰啲嘢啊嘛，即係好似啲麥片嚟唔知咩咁嘛，一撇一撇糊咁嘅嘢啊嘛，即係嗰啲嘢係好滿足到佢哋所有身體營養嘅需要，但係佢話冇完全冇味，即係冇享受，佢就好懷念以前係有得食嘢啊，食嘢係有味啊，係有啲唔同嘅享受嘛，咁佢就寧願入翻去 Matrix 即係假嘅世界入邊啦，即係佢話係假啦，即係佢將現實世界當成係假嘛 ，Matrix 係咁個禮裏邊咧就有好多嘅享受嘅，咁佢就話咧佢要翻返入邊，但係佢要成為一個可以即係可以任意享受嘅一個身份咁，用乜嘢啫？虛擬嘅啫，你要乜都得，我俾皇帝你做都得係嘛？咁總之你交出佢哋咁啊 ，Agent Smith 應承咗佢啦。咁當然佢都後屘都冇講佢點啦，咁但係嗰度就係一個好好嘅比喻，就係話哦，原來你想知道真相出翻嚟現實啦，定係你其實？想喺繼續喺個夢裏面我過癮就算啦。咁好明顯佢就係一個小眾，但係其實喺現實世界呢啲真係大眾喎。咁而家啲人咪就係寧願陶醉喺啲 virtual 嘅世界啊，即係嗱 virtual 呢樣嘢一定越嚟越勁嘅，因為即係而家就係玩啲誇張嘢啊。第時我諗佢真係佢現實度做唔到嘅人生啊，佢咪喺個 virtual 度做咯。咁跟住佢 virtual 嗰度咪滿足曬所有嘢，現實唔使搞啦，係咪都唔需要啦？是咪？ 是啊， 現實你乜都冇嘅，咁但係你 virtual 世界可能你就係大富翁又得，係咪？你鍾意攬邊個女明星就邊個女明星，係咪？冇所謂嘅，即係你假嘅咋嘛，係咪？可能啲女明星都自己出啲 virtual 版本俾你㗎 ,virtual 女朋友咁有咩所謂啫，係咪？你又唔係攬佢假嘅咋嘛，係啦。 即係現實世界賺錢係為咗個 virtual 世界度覺得好啲咁呢， 咪佢直情可能都唔喺現實賺錢㗎，佢喺 virtual 世界賺錢㗎啦，係都 ready pay a one 咁㗎啦，可能真係會係甚至乎更嚴重㗎。咁其實你個現實世界呢就可能慢慢會崩潰㗎，即係個個都係，即係其實唔出奇㗎，因為你 bitcoin 咩其實你都係可以 virtual 㗎嘛，咁唔代表 virtual 嘅經濟唔係經濟先 ,ok, 即係可以係經濟嘅。咁但係你咪所有人都轉向咗去搞呢啲囉，就其實你有冇人再喺度做一啲即係真正嘅生產呢，其實可能就慢慢就冇㗎啦，或者嗰啲你咪交俾機械囉，遲啲話連寫書啊做拍嘢啊都可以係電腦做㗎嘛，咁遲啲唔使人做㗎啦，啲人咪個個上曬網喺度炒 bitcoin 囉，係咪唔知佢做咩。 市場啱啱出而家會轉曬，可以已整好曬啲自動收銀嗰啲香港。 我自動收銀就唔係問題，咁呢個即係自動櫃員機佢都係彈銀紙俾你嘅。 我冇嗰啲收银员咯，已经。 啲唔使噶，只你唔使出街噶，你 virtual 坐喺屋企可以去买嘢。 咁你又另外谂。 而家你讲紧系讲自动啫，你讲紧嗰系自动啊，唔系自动啊，而家讲系 virtual。咁其实 virtual 呢样嘢咧，本身就好，其实就系一个监狱嚟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 系，冇错。头先你哋讲起咧，我又令我谂起一套。 動畫電影個樂園追放啊，即係虛淵源嘅粉支持嗰個樂園追放咧，就講將來咧人類咧全部咧將個靈魂精神上曬網㗎啦，咁你要喺嗰、那個虛擬世界咧電腦世界度咧賺多啲錢，你就可以得到多啲嘅記憶體，咁你個地位提高啊，又可以有多啲運算，即係話你可以即係可能你見嘅假象度高啲啊，或者你食啲嘢會。个味道有多啲咁样啦，但如果你 其实唔使个精神成 upload， 我头先讲就系你个人坐喺屋企咁戴住个 VR 嘅，其实你已经系做紧同样嘢嘅，你都需要去 upgrade 你嘅嘢啦，系咪？ 冇错， 你都要个地位高啲啊。咁其实 Ready Player One 套戏里边咧，佢你可以话佢比较具体啲咯，表达咗呢样嘢出嚟嘅。 嗯，其实因为你 咁佢就每一日就个个坐喺嗰度就戴住个嘢，就系、是、佢每日嘅生活啦。 因為就算你依家你玩 online game 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概念嚟嘅啫。咁當你嘅 online game 已經變成你嘅 second life， 甚至係 唔 係 唔 係 唔 係， 而家問題就係佢嘅賺錢嗰樣嘢，佢仲要賺現實錢啊嘛。 係。 遲啲唔係啊，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嘅，即係其實嗰個錢就係可以消費嘅，即係你可以用嘅嗰、那個錢。OK。 哦，唔出奇。 即係你可能你去打怪賺到嘅錢係可以用嘅，咁喂。咁我嘅打怪就我份 job 嚟㗎啦，係咪？係咪先？喂，其實咁樣都係好定唔好，係好定唔好啊？而家啲人咪覺得話係咁就正啦，咁樣係咩？咁如果你一出世你就要揸高達嘅，到時你唔會覺得正咯、啊。 其實講真啦，如果你試過真係嚇喺啲 game 入面咧，試過要 farm 嘢，我哋所謂 farm 嘢，即係嚇耕田啊嚇，或者係農嘢啊嚇。即係總之就係做一樣重複嘅嘢，做 N 咁多次，直至到得出你想要嘅嗰一樣嘢。如果你試過、啊、重複做呢個八個鐘啊，即係好似做到翻工咁啦，咁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哦，其實咧同真係同翻工冇乜兩樣嗰件事，即係 唔係？其實你而家根本你個真實人生都係可能你喺另一個世界打緊嘅一個 second life 嚟嘅啫嘛，你又唔知唔係。是吧，可能你都是不知在这里买了很贵的钱，所以你可以在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嘛，你怎知不是呢？那你在这个生存你又生存到厌了，你又想在第二个世界上打机嘛，就是你在一个打机世界上再打机，你明白吗？其实可能你可以写个故事呢，是好像这个什么发梦那里叫什么发梦那个走去入人梦那个一层一层那个 Inception， 那可能你是不断一个 game 里面再入一个 game，即係你係一層 game， 咁係一個生活嚟嘅，咁你又唔知喎，你又以為嗰個係真實嘅，因為你又覺得好厭啦，跟住嗰度又有人再整啲 game， 咁你又入咗去，所以跟住你又覺得好厭啦，咁其實我哋出面係已經有好多層 game 嘅，你點知唔係？ 有啲 其實你而家玩緊嗰個都可能已經係一個 game 嚟嘅，你而家每日嗰個人生可能都係個 game 嚟嘅，你唔知道。 之前有一套西片咪類似咁樣， 嚇係咪？ 咪係佢哋整咗個嘢，跟住可以入咗去另外一個 game， 跟住但係佢哋又會再做另外一層 game 喎，佢哋 係啊係啊，因為你永遠都唔會滿足喺你而家嗰個遊戲啊嘛，即係當你而家個遊戲變成好 routine， 你就會覺得好悶啊，即係當你現實生存喺呢個高達嘅世界，咁你咪又會喺高達世界度又整一個 game 出嚟咯。那個就是超時空要塞的世界，會不會是這樣？ 哦，都不奇怪， 有些錢輪迴，就是這個世界賺到的積分可以在下一個世界，就是說 你這個世界有些 不是不是，他未必可以的，即其實阿寶覺得很悶，贏了渣高達，我都沒得唞，是吧，那我不如打一下超時空要塞，跟他就變了馬輝了，咁但系当阿马辉又打紧超时空要塞，佢又觉得好闷喎。咁佢又有个 game 就变咗呢个帝国啦，变咗勇者王啦。咁得唔得？咁其实可能你冇谂过，其实你而家打紧呢个都系一个 game 嚟嘅，即系你而家每一日你觉得系现实嘅，可能都系一个 game 嚟。咁其实个 point 就系话，你唔玩好你而家嗰个啊，你就喺度即系成日想去逃避，就 系、 是、去跳去另一个啊。即系以前打机咧，系比较系一种挑战嘅，而家打机咧其实系逃避多啲嘅。咁佢就走入去呢個嘢，咁其實你第一諗下，其實你跳入去咁樣，即係咁樣個 virtual 世界，或者你直情不停喺度唔停咁度打個機，或者你唔停咁度玩手機都好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監獄嚟嘅喎，即係呢個係一個強迫症嘅監獄啊嘛，即係你不斷喺度做重複一樣嘢，你出唔到嚟啊嘛， 其實都係一個監獄嚟嘅，咁大家有冇諗過？ 自願嘅喎，但係呢樣你係你覺得開心嘅喎。 啊 自愿 噶 嘛，你 玩 手 機、啊，你係開心啊？咁啊兩睇嘅咋，係啊，其實佢控制唔到自己嗰陣，未必開心嘅，其實未必開心嘅。 可能就當你去到某個地步， 即 係 你嗰啲人咧，即係日日都要飲酒嗰啲人，或者嗰啲即係佢戒唔到酒、戒唔到賭嗰啲人啊，其實佢係咪開心啊？其實佢知道自己有問題喎，佢開唔開心？我唔知啊，你問佢啊。 因為有啲係， 我覺得佢其實有唔開心 嘅狀態都唔定啊。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 咁根本就係啦，根本就係咁樣啦，已經係咁樣啦，即係其實你啲人係咁喺度篤手機嗰班已經係強迫症啦，即係其實佢唔係鍾意打機啊嘛，佢都唔會真係打機嘅，係啊，佢只要有樣嘢佢攞上手之後佢停唔到啫嘛，即係其實就係所謂嘅著咗唔除得嘅嗰隻帽鞋啊。 哦，係啊，我都有啲咁嘅經驗，例如有啲。手機嘅遊戲咧，佢每一日都要你撳個掣咧，係攞一啲免費嘅獎品嘅。咁其實嗰隻遊戲咧，我已經冇玩好耐，但我每一日咧都要走入去個遊戲撳一撳，撳嗰啲免費嘢，日日都要咁樣做，就好似一個強迫症咁樣。好具體 啊！著咗即係卡布陀裏面講啊嘛，但係佢冇做咗出嚟去話啫，就著咗個紅色嘅舞鞋啫。你要不停咁跳舞跳到死為止啊嘛，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嘅咧？但系冇谂过系咪？吓咁啊，继续啦吓。 系阿飞多，其实玩嗰个手机系几多义务啊？你每一日都要入个机开一开，系攞啲嘢，系即系 keep 住你个 account 嘅活跃啦，吓。咁嚟其实都一开始就会冇咗乐趣啦。 嗯啊，唔紧要噶，你有足够嘅人 keep 到落去咪得咯。咁不过当然啦，呢啲通常都会玩到咁上下就会死嘅，即系佢唔会永续嘅吓。如果是一個遊戲的話，但是不要緊，他又會有第二個 jail 給你，即是他又會有第二個這樣新的一個監獄整給你，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這些是監獄來的？沒有，其實大家沒有想過，嗯， 即是現在 覺得很過癮，是啊， 即是時興說就是一個坑，你畫了一個大坑，啊，你玩這個遊戲，你就，是啦， 跳 了，其實現在監獄呢，是等你自己去坐的嘛， 是 即係唔係以前係人哋整你啊嘛，係你自己去坐監，係啊， 係啦。 咁當 時 人都走就係自己去坐監嗰陣，咪冇人會搞事咯。 冇錯，即係你去開個新遊戲，一定要繼續玩埋佢咁樣。 咁所以政府係應該寫多啲 game 嘅，係啊。 啊，咁啲人就唔會諗佢其他嘢啦，嚇，唔會諗話政府 冇得閒咯，個個都喺度篤篤篤篤篤，佢都冇曬時間咯，佢人生就係 dead 死啦，咁咪冇人出嚟反你咯。系，唔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思想控制嘅方法嚟噶。 系， 咁其实咪做紧咯，人哋醒嗰啲咪做呢啲咯，系咪？即系嗰啲醒啲嗰啲咪做呢啲咯，吓啲美国佬咪做呢啲咯，吓，系啊，你蠢嗰啲你咪真系喺度嘈咯，系咪喺度嘈咯？又搞到出晒街又成咁咯，系咪？你咪唔识玩咯，系，你识玩嗰啲唔系噶，系你整到嗰班人自己沉迷咗落去，佢都唔会理第啲嘢啦，系。 系啦，即系 仲有 玩 钱揾嘅，你仲取佢钱嘅，佢仲捐献好多俾你，好啊纳税嘅，所以其实咧唔使纳税嘅，我个政府啊免税嘅啊，就系咪？唔系低税免税，咁但系咧就系货金嘅啊。 系啦，即系唔识玩就是捉你政治犯坐监，识玩就令到你班即系反对嘅人咧就冇晒意志啦，消沉啊，打机啊，都唔谂呢啲政治啦，系啦，咁就 黄之锋去打机。 冇错啦， 唔系捉佢去坐监喎，打机，大个 virtual 嘅打机 咁 啊， 咁佢咪 啲人话因为正喎，咁系嘛， 系政治嘢又唔谂啦吓， 系咯，跟住四季酒店俾间数多套房佢住咁啊，咁啊， 系啊， 我都唔想出翻嚟啦，咁啊，系咪？ 冇错啊，系虚拟嘅，系啊， 嗯，虚拟四季酒店嘅，你会真系俾间四季酒店咧？ 啊， 其实嗰个都系监狱嚟嘅啫嘛，现实嗰个都系四面八墙，有啲软垫咁咧，即系好似啲精神病院嗰啲咁啊。 系啊，即系 戴 住 头就戴住个 virtual 嘢，咁但系你睇出嚟就四季酒店啊嘛。 冇错，根本即系好多科学者都话，你点知个现实世界系真系有物质世界嘅咧？你都系个精神世界，可能全部都系你得个脑。 唔系，即系总之即系 matrix 咯，系啊，即系 matrix 咯，即系其实你根本就系喺个监狱入边。 就喺一個意識嘅監獄入面嘛。咁而家呢個世界本身就係一個監獄整到我哋嘛，即係你現實就係個地球一個監獄。如果你哦 virtual 諗啊，咁我哋呢個世界其實一個監獄咯，係唔知邊個整我哋喺度咯？點解要整我哋喺度咧？我又唔知喎。總之其實係為咗困住我哋嘅，係咁你要問下點解啦？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可能我哋而家真係唔係2018年嘅，可能係已經係唔知幾多年嘅，係好遙遠嘅未來嚟嘅，你都唔知嘅，你真係唔知嘅。咁其實 Megason 23即係都係有少少係咁嘅，咁佢咪話嗰個東京其實係假噶嘛？ 係啊， 其實啲人出唔到東京噶嘛，咁佢咪話係，但當然嗰時咩涉谷15啊更加細啊，係涉谷啦，係得涉谷啊，咁總之佢哋就混咗喺某一個城市入面，但係其實佢哋以為只有去旅行有剩，但係全部係假噶嘛，輸入啲假記憶俾佢，佢哋出唔到去，咁其實佢哋喺個灘船入邊嘅咯，由到尾都。 冇錯啊！ 咁你嗰時亦都有一套叫乜鬼呢，嗰度叫咩？即係講佢哋係得夜晚嘅，嗰度叫咩？咁後尾佢就發覺原來嗰個城市係喺外星人嘅太空船入面嗰個實驗嚟咯。 哦， 嗰度叫咩？我都唔記得咗啦，嗰出。 記得。 即係總之佢得夜晚嘅，記唔記得馬仔？ 呢套反而唔記得。 啊！你唔記得？好出名喎、啊。 但 我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啦，即係總之佢係夜晚嘅得，嚇，唔係佢即係佢玩得好浪漫嘅個 feel， 咁佢就成日話咩記得以前係有日頭嘅，同埋有個海灘噶嘛，咁即係佢咪講佢一路向住個地鐵去到最終站，就原來係最終站係埲牆，跟住佢整穿都原來係太空嚟噶嘛出面， 唔記得啦呢、這個， 唔記得啦，係 OK 好，咁就係咁啦，咁啊講咗好多關於啊所謂監獄的概念，其實原來監獄是可以 是無形的，是無形的監獄，不一定要有形的，可以是思想的，是這樣的，是但是也可以其實是一個遊戲的監獄都可以，或者只不過是沒收你部手機，你就很慘了， 是一個隔離了你了，即是將你隔離嘛，其實這個監獄就 是這樣，大家想一下吧，好，仲有冇嘢补充？ 冇啦， 有冇？冇啊嘛。好，好啦，咁啊，阿马仔冇嘢想讲咩？关于呢个屠肉大计？ 冇啊，都系 B 片啊，我觉得咁似鬼。 哦， 降维咁啊， 就系咁啦。 但系佢啲人好似冇乜用咁啊。其实黄晓明嗰个角色开头好似想话到佢徒弟好紧要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喺我监狱入边。認識了一些人的，但是其實真的即是怎麼說計劃怎麼走到都是其實史泰龍搞的， 不是，即是我跟阿北打那時候已經說過了，即是說這套明明如果你想拍是賭俠，那你就賭俠咯，那為什麼賭俠嬲到嬲尾要回賭神出來埋尾，那就不行咯，即是啊，你賭俠不是自己贏的嗎？那最尾要突然間師傅咁，跟住啊刀仔坐埋一邊等個師傅嚟咁樣，咁你又好差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擺得個位佢係賭俠嘅話，係講佢徒弟，咁你就應該係俾阿黃曉明贏到先得嘅。咁就唔係話最尾要其實又係史泰龍出翻嚟威咁，咁你成件事咪即係怪啲咯，係咯，怪啲咯，係咯，係咯。嗯，咁啊，冇啦嘛，冇啦， 冇啊。 嗯，好啊，好，唔該曬 Peter。